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助理处长陶辉被揭发住在不能转让或出租牌照屋。有报道指地政总署在2014年已经收到相关的投诉，但是未有即时处理。亦都有警队高层的寓所被指怀疑有僭建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说，所有香港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政府部门執法以及土地契约都是一视同仁，不理涉事人的身份，依法依规办事。林郑月娥又说，无法评论每宗个案，部门有调查结果的时候会开诚布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立法会议员应该履行职责。对于由公民党郭荣亨主持的内会至今仍然未选出主席，留意到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已经寻求外间法律意见，相信立法会能够自我纠正相关问题，因此政府会等多几日，并且是促请部分议员回头是岸。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又说，本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下跌 8.9%， 是有纪录以来最差，比97年亚洲金融风暴、03年沙士、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更差。但是政府会采取逆周期措施，透过政府投资和开支力保经济，基建亦都不会停下来，促请立法会尽快通过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和多项公务工程拨款。本港连续15日没有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本地个案，部分限制人流措施亦都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届满。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业界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营业，暂时未知道政府是否强制要求美容师戴眼罩等，但是要做到相关要求并没有难度。戏院商会副理事长崔显威说，如果戏院能够重新营业，相信大部分戏院会隔行售卖戏票。健身搏击运动业界大联盟召集人柯尊鼎表示，部分健身中心以大班教学，十几人一班，如果政府容许中心恢复营业，会要求以小班教学。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说，中国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能比中美能不能够达成最终贸易协议的问题更加重大。纳瓦罗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病毒源自中国，而中国隐瞒疫情大约6个星期，令到病毒从武汉传遍世界，期间大量囤积个人防护装备，在全球各地购入超过20亿个口罩。纳瓦罗认为由此产生的问题比中美贸易协议更加大，并且强调将供应链引入美国的重要性。纳瓦罗以通用汽车在疫情期间为美国生产呼吸机为例子，表示疫情带来的危机显示将口罩等医疗用品的生产线搬回美国的重要，又说在全球75个国家对相关物品实施出口限制的时候，有需要这样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68点，升154点，总成交金额259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87.7跌2元，腾讯控股405.2升5.2，美团点评104元升3.3，友邦保险67.95升5仙，FIE南方恒指7.84跌1.3。中国平安77.7跌3毫， 盈富基金23.95升2毫，汇丰控股38.75升1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6，日元106.59，瑞士法郎0.965，加元1.406，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港金现价报15,710，跌4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98.85美元，賣出1,699.3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講隧道情況啦，而家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啦，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排到去新鴻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进化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都车多的，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而去油塘就近住 Mega Box 一段慢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就挤塞的，咁啊，龙尾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彩虹村一段就车多。咁另外，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就是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坏车阻路喺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而家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就比较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接近市中心噶，就是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一段啦，受工程影响，龙尾就接近市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启福道九龙湾油站方向观塘、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01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成史上第一场波及全欧洲的现代战争。这场以宗教信仰之名争权夺利为实的大战，夺去德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一连六集30年战争，透过不同人的心路历程，揭示这次漫长血腥的战争点拆毁旧有的世界，塑造一个全新的欧洲。30年战争之苏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直播室有粉红色口罩嘅黄耀祖，都喺屋企里边有个话，睇下先。咦，你屋企唔使跌薄嘅桂花田啊？ 好热啊！你明唔明啊？ 你屋企都要跌薄、啊。 我哋咁样谂啊吓，可以净系跌薄啫，我哋好开心噶啦，其实。 哦，咁啊系，咁啊系。 系啊， 喺度好开心啊！ 喂，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 系啊，早晨啊！我哋而家咧就10:40啊，因为我哋今日咧之前有 listening test 啊，所以我哋今日咧系会迟咗开始嘅。你知我系唔记得咗呢件事嘅。 我知你知， 我今朝几尽责啊， 系 啊，我尽责啊嘛， 系 我尽责地九点几，我已经 send 咗 message 俾两位拍档话，死啦，好惊啊， 塞车啊， 又塞车啦，我仲特登影埋条车龙俾大家，我又坐巴士啊嘛，咁样，哇，跟住好彩系你定啊，桂花田咧， 我啊， 系啦，哇，真系简直系千里送佳音，佢话，今日有 listening test， 系啊， 10:30先开始，我话，哇，好彩咋，真系， 即系如果你系仲系而家嘅 DSE 考生，我都唔知你点算嘅，真系， 其实佢而家做人，我好多。时候我都唔明佢点算噶， 系啊，真系， 即系头先觉得自己好威咁样咧，哎呀， 好 彩 啊，我好彩啊， 我照样都系平时翻工嗰个时间，10:00开班嘅时间翻到嚟准备啦， 系啊，好犀利啊，真系， 系咯，我咪讲个分别咯， 你知唔知啊？头先我遇到嗰个交通情况咧，真系啊，左边慢线有个大货柜就撞到架的士，塞咗一边啦。好啦，右边条快线有架 P 牌车自己死火，所以咧简直系内外夹攻夹晒， 恭喜恭喜啊！真系，大家都顺顺利利， 顺顺利利啦， 翻到 OK 嘅， 系啊。 今日我都要做定一个节目预告，因为同我哋平时嘅节目，除咗我哋咧迟咗半个钟头开始之外咧，星期二咧我哋咪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嘅， 系啊系啊冇错。 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都系同母亲节有关嘅， 系 各位妈妈点样可以一路做住家务，一路可以 keep fit。而我咧，仲会揾到唔同明星推介嘅 家务 keep fit 法啦。 嗱，唔止仲简单添，家务都要做啊。 系系， 弯低条腰可以帮到你按摩，将你啲皮肤推翻上去， 将你啲皮肤即系拉面皮拉翻上去。 嗰类嗰啲 feel， 嗰类嗰啲 feel 添啊。 嗰啲 feel 系点样嘅咧？ 嗰类嗰啲嘅情况。又或者如果咧，女士们或者妈妈们觉得，点解我对脚咁粗噶？ 哎呀， 好简单嘅做法，运动都唔使做， 唔系嘛？ 系啦，嗱，天，你真系要听啊！我为你而设噶，即系啲皮肤开始冧啦，对脚开始粗，咪我不嬲都粗。 系咯，你会唔会 skip 咗开始系啱？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啦。所以咧，我用啲咁簡單嘅方法教到大家咧，係由台灣嘅達人同埋日本嘅達人教嘅。平時大家可以聽住我哋心機之餘，睇住我哋風騷嘅面書噶嘛，係咪？今日我哋有提升版啊，大家可以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的面书啊，11:30咧，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咧，会喺嗰度同大家 live 嘅。 我琴日咧做咗热身啊，因为琴晚咧我老婆就委托咗呢个任务俾我，佢话系咪今晚咧我可以唔拖地同埋唔扫地咧就交俾你咁样，嗰个你就系我啦，我就话冇问题。嗰陣時候我就 冇問題嘅，你都係掃曬入去梳化底啊，床底 都要掃噶。 佢係咁啊，你知唔知啊？佢個拖地情況係。佢唔先掃咗啲塵，跟住佢一嚟就拖地啦。 唔係啊，你唔好講，可能阿祖唔覺得有問題咧，可能佢要個步驟咁都啱嘅。你試下唔好爆出嚟啊嘛，你覺得係咪啊？ 其實我做家務係幾叻㗎，係 咪啊？ 我唔係拖地㗎。 你搞到佢而家牙紋牙冇嘅， 我依然都係阿信嗰種抹地嘅方法抹。係 啊，喂，我想話咧， 咁先至乾淨㗎嘛。 真係可能要揾阿梁宏德教授嚟介紹下咧，阿信式嘅抹地啊，攞地拖嘅拖地啊， 拖地始終都係爭啲。 唔係，即係嗰個對卡路里嘅消耗啊，唔知边样劲啲啊，真系 嗰个全身运动你乌低埋踎低咗咯，应该系最。 其实我觉得阿信式嘅抹地即系讲开又讲咧，其实系劲似咧，系而家咧咪好流行嗰只叫做卷轮咧。 我有做嗰个嘅，即系有一个咧单轮， 有个单轮， 两只手柄， 你就成个人咧好似五体投地咁样推，跟住又碌翻翻嚟。 我想话俾你听，嗰个嘢真系有教练你先好。 系啊，如果唔系你会容易受伤 嘅。不过咧就真系容易受伤。 系啊， 会啊，田你就真。真系唔好， 千祈唔好，你抹地得啦。 你放心，我唔会。 唔系，佢变咗拖地啊！佢成个人个身体咧，由个块面开始，喺个地板度拖行啊！会， 即系你由扫地啦，到拖地啦，到抹地啦，呢个真系全身运动嚟噶。再加埋我琴日咧倒嗰啲地拖水嗰啲嘅时候咧，哇！我做完之后咧。即刻已经想睡觉了，好攰啊！已经觉得咧，真系顶唔顺真啊，系啊，所以啱数嘅，留意住我哋咧晏啲啊，有呢个母亲节啊， 我哋两个今日都系咁啊，系咪迟咗半个钟头咧？个嘴未， 我哋一 齐是非， 我哋一齐 聆听紧中文聆听， 系啊系啊，我哋冇做 oral 嘅练习，我哋不如用翻嗰啲开声嗰啲方法得唔得？ 你用咩开声方法？ 铁塔卡卡住他。 其实真系唔好乱咁教人啦。但如果想睇到嗰啲咧，妈妈咧做住家务都可以减肥嘅方法咧 ，keep fit 嘅方法咧，留意住我哋节目之余咧，11:30之后咧可以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啦。 系啊，可以换定衫啦，系嘛？ 你会唔会啊？ 我唔使啦，我照啲膊。 但我想，哇， 我谂住你 哥， 你将个膊推翻上去。 系啊，系啊。 谁在背后拼命地追赶着我吗？何时脚下每步路都有汗跌下？持续了十里，肾上腺分泌还在假，喘气吧，要再逃命，但实情为令现形更丑吧？磨练行善或做人更敏捷吗？还是明白运动完善可得到他欢心吧？一举有十三。来吧，前往去是五六步，米表狂跳吗？全部数字也是在催我突破吧。如让我慢了，就没法紧贴时代吗？ 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们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也起学生，我们在学生，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花。 Good morning， 我哋今日要讲早晨， 系啊， 因为中文聆听嘅。 但我知道我哋一间上英文堂，我哋今日仲早咗添啊， 系啊， 好嘢，我哋咧好少咁中意咧早翻学噶。 Good morning， 细胡 uncle。Good morning， 细眼仔。 系啊 ，Good morning 啊，细眼仔。Good morning 啊，我想话肥师奶添，头先噏错咗。我见到佢妈妈，因为我望到见到佢妈妈见家长啊！ 你有礼貌啊！你连人哋妈妈都叫 妹仔，肥妹仔。哎呀，你妈妈头先喺镜头度出现咗煮早餐啦，伯母，伯母啊！ 你望见我个张嗱，我知道嘅，多谢你啊，各位 姐。不过咧，平时系叫阿肥妹仔妈咪做肥师奶噶，我唔知嘅。 你咧，你叫佢咩噶？ 我叫 Auntie 咯 ，Auntie 啊，我有礼貌噶。 收 系啊！我要有礼貌嗰阵时，我扮都扮到好有礼貌。 佢妈妈英文名系Lacy Lion 啊嘛， 哇咁系咪啊？系咯，好啦，但你哋头先咧都分别地讲咗唔少嘅英文， 系啊。 但有阵时咧，今日我哋上英文堂，我决定攞个餐牌出嚟， 哎好啊好啊，我未食早餐啊。 系啊，因为有阵时你都会见到，有阵时你睇嗰啲餐牌咧， 系 哇，明明喺香港食嘢，你会吓到嗰啲外国人咧好惊噶， 系啊系啊， 因为又话咩 fry people 啊，炒人啊，即系嗰啲咁样咧， 系啊， 即系佢哋有阵时会将个餐牌就咁直译咗嗰个名字啊。 哦，系系系。 咁当然啦，我哋自己知道就系唔啱。例如我见过腿字啦，佢叫做 腿字都有得译。 系啊，佢就咁叫 leg sandwich 啊，你知唔知啊？ 哎呀，边只脚啊？我唔要，我只脚摆落去。 唔系，我哋都唔要，你放心。 佢 系 最啱系佢噶。 哇，金华火腿， 金华火腿，系啱啊！你啱啲。 我 好惊 啊！ 系啊， 所以你谂下，如果一个外国人啊，佢睇咗我哋咧，即系香港嘅茶餐厅又好啦，或者嗰啲中式食中菜嗰啲朋友，佢个英文译名咧译错咗嘅话咧，真系可以好得人惊噶。你谂下脚字。 但系我记得咧，嗰啲老外朋友咧，佢哋因为见得多呢啲餐牌啊，佢哋由开头好惊咧，就变咗惊喜啊！ 系系， 佢甚至乎咧好中意睇就话啊，你哋仲有冇得意啲嘅翻译咧？宁愿 keep 住呢啲嚟望啊！ 我见到有一个咧，佢哋好中意嘅，因为好多人咧就会将一个饭咧就讲英文咁样译嘅 ，Show me your love rice。 Show me your love rice， 但我哋就咁讲 ，Show me your love， 即系你嘅爱俾你睇。Show me your love rice， 俾 嗱， 有阵时咧，佢就好似头先我话咧 ，leg sandwich 嗱唔啱噶吓， 即系腿 腿字，佢就会咧好似意思咁译啦。有阵时咧，佢哋就会用个音嚟译嘅嗱，呢个咧就用个音嚟译 ，Show me your love rice，Show me your love 饭。 粟米肉粒饭， 冇错啊，微妹仔， 好嘢， 有啲 粗皮肉啦，系喎，呢个 OK 喎，呢个 OK， 但呢个个英文如果系咁样就唔啱嘅， 但系几靓喎，如果我咁样 sell 咧，我系嗰啲老外，我多多钱都买情人节套餐，粟米肉粒饭，粟米肉粒饭，呢个好好啊， 呢个咧喺唔同嘅茶餐厅咧依然见到，但系呢一个咧反而就令到可能一啲外国嘅朋友咧会好好奇咩叫 show me your love rice。但起码咧，粟米肉粒饭都几好食啊！你见到嘅时候又唔会好惊。 康源咁样读英文先得咯。 唔系，如果咁样，我有第二味餸，我哋系咪可以调转咧？中佢系由英译中再用中译英嘅， 系 即系嗰条鱼啦。灵魂伴侣， 灵魂苏眉啊， 冇错，你 佢真系译咗做苏眉啊， 唔系我啱啱谂嘅， 啊你啲 系咪好好啊，真系，我觉得如果呢碟餸咁样咧，英译中再由中译翻英咧，呢条鱼就升华咗咯，系咪啊？ 系啊，但你会唔会蒸咗你个苏眉嚟食噶？咁 会啊， 你都会噶，咁你太太唔系你冇太太噶，你第时啲女朋友仔真系惨啊！好嗱，但我哋唔可以净系讲呢啲咧，即系有噶嘛。今日咧我都准备咗一啲咧，可能我哋喺餐牌会见。见到嘅中文送名，但系咧，我亦都准备埋，究竟佢正确嘅英文送名系点？例如，好似我爸爸咧，就中意去到茶餐厅嗌一杯，唔该，一杯茶酒啊， 茶酒。 但系好多时候咧，好多人咧都会讲咗咧，就叫做。你要 tea run 啊，因为就咁直译噶嘛，茶酒咁样，可能佢哋喺个餐牌都系写 tea run， 咁究竟？正確的英文你要叫一杯茶酒，是怎叫的呢？ 不是 tea run， 什么正確 的？ 你解说为什么是 tea bag？ 你这个同学仔我不喜 欢你。 tea bag 又不是 D-E-A-T 的嘛，要些茶回来，茶酒我们不要它走，我们要它回来，是不是这样？ tea bag， B-A-C-K 你想说是不是？ tea bag， 他说正确咁样讲嗰个， 以我嘅理解呢个系正确咯，所以我哋要听阿细眼仔嘅答案。 其实好简单嘅就系茶酒咧，佢哋系译做 Hong Kong style milk tea， 香港式嘅 milk tea， 茶 所以咧就叫做茶酒，就系咁样嘅英文。 茶酒系其实一杯奶茶里面其中一个要炼奶唔要糖啊嘛。 系啊，系一种style嚟嘅啫嘛。 嚟 噶，所以佢就咁样，佢就咁样形容咯。 不如你用啲英文，你调翻转考翻我哋啊！ 哦，好啊，嗱， 系啊，我哋咁样咧，应该可以咧增加我哋嘅智慧多啲啊！ 好 啊， 咁如果平时你好啦，呢个可能会明嘅 咩啊？ 但我又唔知出唔出得街，都试下啦。 系咩 ？J J J 戚泊。 哦，咁冇嘢啊？ 咩啊？ 雀雀雞煲咯。 係啦，呢個 OK 喎， 呢個 OK 喎。 係啦，就係啦， 直譯得好緊要喎。 但係正確嘅英文咧，應該係因為佢即係其實雀雀雞煲咧，我哋就知道嗰個咧係一個煮嘅方式嚟噶 嘛。 佢就叫做咧 Canton Chi Pao。即係聽通，即係好似廣東煮雞嘅方法、哦。 但 係 其實咧，我真係想問一個問題嘅，啫啫雞係咩嚟㗎？ 我都唔知啊，中文都唔知。 你成日跟肥師奶學煮餸咧，阿 阿 係啦 ，Auntie 啊，即係阿肥妹仔，你知唔知啫啫雞係咩嚟㗎？ 啫啫雞咪即係裡面嗱。佢起碼用嗰個鍋啦，係咪先？我哋出去食都有個熱嘅鍋啦。咁跟住咧，跟住就將啲豬韌啊，跟住咧將嗰啲豆腐啊，跟住雞啊，跟住咧砰一聲擺喺裏面咯。 Objection， 佢回避我嘅問題。 佢淨講咗有咩材料去問你點煮啊？ 唔係我問你咩叫豬仔？ 我下自己去知咯，我唔 點解啊？ 我都唔識 點解啊？ 唔緊要啦，我哋而家學咗佢個英文係乜嘢咪得咯。另外呢一個咧喺個餐牌度見到咧，我諗 你走音啊？ 唔俾啊！我清楚。都会几惊噶，呢个个英文佢哋如果直译嘅话咧，叫做 Buddha Jumbo。 哦，呢个我知啦，系啊，佛跳墙啊， 佛跳墙。 啊，我梗系有食过啦，我咁有钱，我环游世界嚟噶。 哦， 咁你咁叻啦，你又知唔知佢正确嘅英文译 啊？ 唔系 Buddha Jumbo， 佢真系直译噶啫，咁你都觉得啱啊？佛跳墙， 咁冇得唔啱噶。佛跳墙，点解你话佢错咧？ 咁即系 show me your love rice 系啱啊？ 唔系 show me your love， 反而佢表达唔到个意思啊嘛。佛跳墙中文就系佛跳墙、哦。 嗱、 啊， 佢译咗个名，但系人哋睇个餐牌唔会知吓、啊，你煮啲咩俾我食啊？会惊噶嘛？啲外国人，因为你唔会食咗个佛噶嘛？ 你讲先，你讲先。 我估啊，因为佛跳墙里面好多海味嘅，我会讲 a lot of seafood。 我会用杂锦，因为佢咩都有噶 mixed 嘅，系咪？ 原来嗱，呢个英文咧可以令到我哋学到嘢噶。 好好啊、 你知唔知头先？譬如我头先话啫啫鸡煲啦，佢就系用即系好似广东嘅煮法，就叫做 Canton something 咁样啦。 系啊。 今次嘅佛跳墙咧，佢都系嚟自咧，究竟佢嗰、那个 Buddha 咩 something？ 唔系 Buddha， 佢由边一个嘅城市啊开始有呢个佛跳墙？ 喺边度有噶？ 原来系由福建嗰度出嚟。 福建系福建，咁、就是、福建唔系炒饭嚟噶咩？ 系咯， 系咯。 咁人哋唔系净得炒饭嘅，起码都有人噶，系咪？ 叫福建 soup 啊？ 唔系，因为你入边仲有乜嘢嘅食材？ 有鸡， 有鸡同埋好犀利，有刺噶嘛。 啊、 所以咧，佢就叫做福建 shark fin soup 啦。 哦， 哇！但系真系争好远喎， 刺托鱼翅汤 系咯。如果你喺中式茶楼，你嗌个福建鱼翅汤咧，佢真系会先， 伙计都唔知点答你啊！ 将福建两个字重点 炒个饭俾你先啦，咩都冇讲。 但系我啱啱揾到啦，原来啫啫鸡煲个啫啫咧系咩意思？知唔知啊？ 蒜头啊？ 唔系啊， 唔知啊，我都话 佢话原来系咧系声嚟噶。 聲音啊， 因為你咪用個砂鍋嚟整嗰個雞咧，咪沙沙聲咧。其實整個係沙沙聲，我唔明點解佢會啜啜聲咯。 因為咧唔識寫沙沙聲個沙字， 佢話因為 係 啊，佢話食材會產生啜啜嘅聲音。 我估，因為 唔使估啊，佢真係咁講。 最緊要係佢冚住個蓋嘅時候啊， 會喳喳聲， 跟住咧落啲材料，跟住再冚蓋噶嘛，跟住喺個罅蓋同個煲樽側邊咧嗰啲聲，可能啜啜啜啜咁樣。 所以係啊，所以我見到咧有另一个译音噶，啫啫鸡煲咧，佢系用系咪读 C C 零啊 ？S I E Z E Z L I N G 啊？ 谂乜全得字啊？未谂 ？S I E Z E Z L I N G 系咪应该读 C 零啊？呢个似系嗰个声啊，不是 C C C， 佢呢个就用音译咯，即系 C C C C C 鸡煲咁样去。 因为其实话咧，呢啲嘅译音咧，始终都唔可以作晒准，因为都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啦。 系啊，仲有， 好似呢一个咧，我哋平时都会食嘅，要辣嘅。Mouth watering chicken， 哦，猫 嘴鸡 系啦，口水鸡呢个亦都好好啊， 呢个亦都好好， 辣到流口水喎。 唔系，但系如果你喺度谂紧，即系外国人唔识睇咧，你一睇到就吓个嘴仲流口水嘅鸡，咁即系乜嘢啊？ 咁唔系嘅 saliva 系咩口水啊嘛 ？saliva chicken 啊嘛，应该 都话港式嘅英译咯，你唔好质疑人哋嗰个英译啦。不过你又唔错得晒 嘅 喎，系咪？因为而家个嗱，佢都系一样咧，就用幅个地方名，口水鸡好辣噶嘛，佢哋嚟自边度噶？ 哦，嚟自边度噶？ 就嚟自四川。所以咧，亦都可以叫做 Sichuan chicken， 咁样咧就可以译做口水鸡啦。 咁我俾个终极你估啊 ，baby chicken without sex。 阿姐， 你嚟啊咁。 without sex 啊 ？without sex，baby chicken without sex， 即系春鸡咯。 系啊，师 啲亲戚。 系啊，冇错， 系啊，系啊，你应该要有 fire baby chicken， 有个烧亲鸡，有个烧字喺度。如果港式英语， 佢净系个亲鸡先。我第一次听到，哦，几好啊！ 系啊， 已经系 baby chicken， 仲要强调系 without sex。 所以你好似咧中意啲港式嘅英语嗰个直译多啲系嘛？ 啊，中意港式女孩添啊！ 伊美病毒可能更早在法国爆发。这一名在巴黎附近一间医院任职的医生科恩向法国传媒表示，最近翻查去年12月和今年1月有流感症状患者的档案，重新测试14名患者的鼻咽样本，发现其中一名50几岁的患者对测试结果呈阳性。负责检测的人员又额外对他的样本做了两次测试，确保无误，结果都是一样。这一名患者当时并没有去过出现病毒感染的地方，目前已经完全康复。科恩说不清楚感染的源头，他已经向国家卫生部门发出警报，并且敦促其他医院采取类似的行动，为患者重新进行病毒检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29点，升116点，总成交金额318亿5千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87.5元，跌2.2；腾讯控股404元，升4元；美团点评103.5元，升2.8；友邦保险68元，升1毫；中国平安77.5元，跌5毫。FIE 南方恒指7.86元，跌1.1毫；盈富基金23.85元，升1毫；汇丰控股38.75元，升1.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6，英镑9.667，瑞士法郎8.035，澳元4.999，加元5.515，新西兰元4.702，欧元8.4606。每百日元兑港元7.2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086。港金现价报15,71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46美元，卖出1,699.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咧都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喺九龙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啦，喺慢线噶，咁而家龙尾喺丽晶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嘅支路去观塘绕道挤塞，咁啊再讲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龙尾就丽晶花园。咁亦都影響到太子道東嘅支路落觀塘繞道擠塞。咁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線咧，都係有壞車。咁車龍排到去觀塘道近住啟泰苑，咁亦都影響到啟祥道啊、偉業街啊出翻去觀塘道擠塞。咁就係龍翔道天橋啊，去荃灣方向喺彩虹村慢線有壞車。咁龍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启祥道啦，伟业街出翻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带挤塞，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由于有道路工程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出九龙龙尾排到去翠塘路，入西贡车龙就在康湖居。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候选名单 ：The Chainsmokers、 BTS、 Pet Shop Boys、 Maroon 5、 Coldplay。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Hall Awards Music Makes My Day。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现场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难得的一次光影结合节拍，全因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快将颁发。 5月6号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汇合二台院线， 为你全程直击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奖项结果。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啊，校长啊，我仔得三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系有膀胱嘅，我仲知金鱼冇膀胱系浮唔起嘅。 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好好，继续翻嚟啦，十一点十二分啊，差唔多吓。 好个天气先嚟， 好 啊， 要报啦吓，而家话廿九度咯。 系啊，廿九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系78%嘅。 我真系想讲出面真系蓝天白云，系好美丽，但系好热啊。 晒窿朱古力咯，系呢个时候出去噶啦。 今日好似系立夏， 系咩？ 系咪啊？即系咪即系夏天好热嗰？ 要问翻阿肥妹仔个妈妈肥师奶，系咪啊 ？check 下都好喎。系咯，但系琴日有个好消息，即系咧，因为天气好啊嘛。琴日咧话深水湾啊有海豚啊。 我见到有人同海豚一齐畅泳添啊！ 即系话阳光与海滩玩游戏之余咧，有条海豚出现咗。咁跟住嗰个叔叔定伯伯咧，就佢又咁啱，唔知点解佢有部水底嗰啲手机咧，佢影低晒成个过程，佢点样揽住只海豚啊，想同佢玩啊咁样咧。跟住记者问佢点啊？你感觉如何？个伯伯咧直情感动到喊，佢话：唉，嗰种嘅情景，嗰种嘅感受，嗰种嘅即系触摸嘅感觉咧。佢话有钱都买唔到啊！ 真系、 啊，哇，正 啊！ 不过首先佢要去到深水湾游水先。 啊，当然啦，你仲要考虑到佢，你估 考 虑 真系正。 你真系，我觉得可能好多人去深水湾，未必个个遇到佢，同埋、肯俾佢揽咯，系咪啊？ 喂，你讲到如果系海豚咧，我一改我条题 啊， 我谂咗另外一只动物啊，喺琴晚发生。嘅遭遇唔係南瓊就喺樂富啫， 點 係呢個咧係應該係東涌嗰邊，琴日咧就或者大嶼山嗰邊啦，我再睇清楚啊！發生咗一件事咧，係同一隻有人養嘅鸚鵡有關嘅喎。 傻瓜，傻瓜！哦，呢只烏鴉 嚟嘅，係 啊， 鸚鵡係都唔係，但係都差唔多聲嘅啫。 傻瓜， 係咯，都係講呢啲 嘅。唔係啊，我喺記唔記得我哋喺個網 係有唔同嘅 個網上面咧， 聽過一 啲聽眾。我哋有个听众养咗只 鹦鹉，高音啲嘅，早晨， 早晨， 你真系觉得自己高音咗？ 高音咗噶啦，一再傻瓜， 我俾个高音谱号你，令你高音啲咁样。 早晨， 嗰只鹦鹉真系好笑噶，有个听众俾一条片我哋睇，佢教到只鹦鹉咧系咁，你明猪，快一点。 因为佢哋会模仿人讲嘢嘅声音啊嘛，系咪？ 系啊，关紧同我做节目时咧，佢喺度雷鸣中鬼花田啊，好好笑噶，真系好似噶。 咁佢呢只鹦鹉做咩事？ 嗱，暂时睇咧，呢一只鹦鹉咧就冇得雷鸣中鬼花田咁开心啦吓，因为话说，琴晚大约十点几嘅时候咧，网上面咧就流传住一张相，呢张相咧就 系 有一位应该系女子嚟嘅，佢就摆咗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咁样啦。呢张相入边见到啲乜嘢咧？系见到一只鹦鹉噶。不过呢只鹦鹉系被放咗入微波炉里面， 唔 系话，系真噶。微波炉里面我介绍即系形容少少啊，大概有多啲画面，即系你当好似便利店嘅微波炉啦， 叮嘢食咁样。 系啦，入边系着咗灯嘅，咁喺嗰张相入边度咧，就系嗰啲咪有啲显示器嘅。 系啊， 佢哋就朋友见到嗰张相咧，嗱唔系影片嚟嘅，所以就见到相咧就写住有个九字喺度嘅，因为咧就 即系九分钟咁样， 或者九秒咁样啦吓。但系因为咧呢个唔系影片啊，就唔知呢个微波炉系咪加热紧，而呢一张相好快好快已经喺唔同嘅社交群组对面度不停就俾人哋咧转载啦，甚至已经呢位嘅女士啊，已经系俾人极速起底，佢嘅住址咧都已经系被公开埋啦， 香港噶。 香 港噶， 香港噶，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后屘佢哋有报到警噶，报到警就系去北大屿山警署，所以我估系嗰个区域咁样啦。咁啊嗱，呢一个出咗嚟嘅时候，大家已经系好呆咯， 系 做咩你叮鹦鹉啊？你摆佢入去，同埋即系你点样都唔会将只鹦鹉摆入一个煮食嘅用。 睇到嗰张相嘅鹦鹉嘅状态，企喺度定瞓喺度定系点？ 我睇佢睇到张相嘅，张相系冇拍翼，企喺度嘅。 企喺度， 系啦。但因为嗰个一张 公仔嚟噶， 唔系啦，因为头先我咪话嗱，呢位嘅妇人已经被极速起底啦，好多转载嘅。一個鐘頭之後啦，大約咁跟住咧就有即係首先大家就已經，因為佢開頭咧。仲未讲到佢，我讲翻佢开头嗰张相先。 做咩啊？ 佢仲有一个贴文喺度，有字喺度嘅。 吓，仲写埋嘢添啊？ 系啦，嗰几个只字咧就系话。 Yummy。 唔系，诶，类似真系。 啊，真系啊！ 加送红烧乳鸽。 哦 no！ 系啦。 咩事啊？ 系啦，嗱，你咁所以就得到好大嘅即系反应啦，系咪？有好多朋友就话喂。約束喎呢一樣嘢係應該係你養嘅寵物嚟㗎嘛，各樣嘢咁樣。咁跟住呢就發生咗啲乜嘢事呢？第一個鐘頭之後呢，佢就再次呢位嘅婦人啦，佢就再次呢就出咗個題啦。今次呢亦都有張貼到呢一隻鸚鵡，仲話佢叫做 Oscar 有名嘅嘅相啦，就話放心放心， 我玩嘅啫， 安然無恙。頭先呢扮嘢嘅啫，佢系用伪装呢个字嘅，唔好意思引起恐慌，吓亲大家 ，I'm so sorry 咁样。 系， 但系咧好明显咧就冇令到一众嘅网民啊平息到大家嘅担心啦。 系咯，有咩好玩咧呢件事？同埋嗰个微波炉个灯咧，即系佢会着，系咪有啲灯噶嘛？ 有灯喺入边着， 即系其实系真系会有影响咯。可能已经放咗啲。 系咪即系有着到先至会着灯嘅咧？即系 唔系佢点样着灯发声？ 可以俾张相大家睇下嘅。 即系黄色嗰盏灯系咪啊？ 里边嗰盏。灯 系咪啊？ 里面嗱呢一度我俾个豪仔睇下啦， 系啦，系应该着咗，着咗先至会咁。 即 系 个微波炉系着咗先至会入边有灯，就咁睇呢栋门就应该系闩咗。 因为通常微波炉咧，你打开先会着灯啦，你就咁闩咧，佢系唔会黑掹，佢会黑掹掹嘅， 系啦， 除非你 系 开咗掣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定系佢灯坏咗？ 唔知啦，佢有解说嘅，因为就算佢我头先佢话佢已经再出一个贴文啦，尝试去解说啦，但系冇人啊，冇人觉得。合理或者接受得到，所以之后咧隔咗十二分钟之后咧，呢位嘅妇人咧就做咗一个面书嘅直播。 O K， 系啦，佢咧就喺呢个面书直播里面就唔系净系相啦嘛，咁亦都有个时间性喺度。 系啊， 佢咧就尝试同人哋解说，佢就 话仲喺度， 只雀喺度嘅。 同埋其实咧，佢咁样着得唔系盯紧佢嘅咁样。 佢尝试咁解说咯，因为咧佢就话咧见到嗰只，大家就会喺嗰段片度见到咧，阿 Oscar 系喺个鸟笼入边度嘅，背住镜头。咁嗰位嘅妇人就话佢。而家瞓緊覺，佢冇事嘅，亦都想同大家講多一次咧，唔好意思。 但佢就話咧，佢係冇開動到微波爐嘅喎，咁佢仲做咗啲嘅解説咧，就即係令到呢件事係唔會完結得到。例如佢講就係話，見佢呢兩日好似悶悶地，又唔係好食嘢，天氣太熱，就整啲嘢等佢玩下咁樣咯。 佢個佢係咪佢自己啊？ 佢想講個佢係只鵰鵡咯， 係咯， 係咯 ，Oscar 咯，真係。 係啦，佢就覺得咁樣同 Oscar 玩咯。但好明顯網民就唔收貨啦，跟住咧全部都係負評嚟嘅咁樣。跟住咧有網民就話啦：，喂，冇人認同你啊，將只雀仔啊放入微波爐去偽裝，而家佢哋都會覺得係證據確鑿嘅，覺得咧你做咗壞事，你係對人啦、對動物啦、對生命啦。是有影響到的咁樣，仲覺得佢咧呢個直播的片段咧係冇誠意的咁樣，咁啊呢一度已經是一節啦，但咧係未完嘅喎，因為其實單嘢係由琴晚十點佢又擺上開始，都得到一凌晨時分之後咧，呢位嘅婦人咧就再度直播啊咁樣，跟住咧就見到咧今次之前 Oscar 都係瞓咗覺噶嘛，就見到 Oscar 咧已經企咗喺個鳥籠度啦， 即係醒咗啦， 係啦， 就同大家 say hello 啦， 即真係直播就知佢就暫時睇到個心願冇受影響啦，但係呢位嘅婦人就開始做一啲嘅反擊，個反擊係咩咧？佢話。佢被騷擾，佢要去報警，咁最後尾咧，佢真係帶埋 Oscar 一齊咧，就去咗警署嘅報案室度報警。 好混巡啊！佢真係好混巡。 即係，唉，好似 跟住咧，跟住咧， 冇啦。咁跟住大約就係暫時睇到，因為都係半夜，我諗報章都係跟進到呢一度啫，咁樣咯。 本身係人哋啲網民見到就去人哋報警，話告佢虐待、約束啊。 佢就反人哋反告翻人哋騷擾咁樣， 因為好似都有佢係。个地址都被人哋公开咗咁样。 嗱 呢单新闻咧，其实真系好典型咧，就系我哋近呢十年咧社交媒体生态之下嘅一种群众事件嚟嘅。因为咧完全系一个非公众人物，理论上，但系应该咁讲，一个非公众人物，但系佢做咗一啲咧触及到大家咧即系公众利益嘅嘢，因为约束啊，违反一啲大家嘅一啲道德底线啦，佢就会迅速咧就变成咗个公众人物，所以咧佢会做一啲咧。是以前是啲官员啊或者明星先要做嘅交代啦解释啦澄清啦 道歉 啦。对啦冇错仲要有追究啦要负责啦。所以其实第一呢大家又再重复一次呢个游戏玩法啦。然后第二呢就係、是、你冇发觉而家啲人个心态都好搞笑喎。佢呢点解要做呢个直播出嚟呢佢好明显就係希望人哋外界有反应㗎嘛。仲要其实佢明知呢佢咁样做你哋嘅反应呢係会有点样嘅热烈佢先会做啦。佢讲得呢句咩加送，佢就梗系明知就会引起你哋一阵嘅轰动㗎嘛。吓加送，咁我当佢係真係玩嘅，最后隻雀冇事嘅。咁但係其实佢自己计晒数㗎嘛。我用轰动呢你就会我用加送你就会轰动啦。咁、到人哋真係有海啸般咁样嘅扶贫嘅时候呢佢又要扮玩唔起喎。佢又要扮俾人騷擾喎，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乜嘢心態嚟咧？ 佢 明知㗎，係咪？ 預計到原來有海浪式，即係海嘯式咁嘅負評咯。可能佢真係即係諗住純粹，見佢又悶，我又悶，即係講緊 Oscar 又悶啦，佢又悶，不如整啲嘢玩下咁樣。即係可能佢心態只係去到呢格。 我覺得我自己又會諗，其實佢只不過好唔聰明嘅婦人咯。嗱，如果佢係一個，我哋耐唔時都有啲新聞就話內地嘅網紅要 做嗰啲搶眼 去到乜嘢嘅地步，但係暫時去睇咧，即係有冇個報道有冇寫到佢一個位網紅啊，要呃 like 啊定係點？ 我而家唔使， 我覺得佢只不過係一個真係即係我無知一啲嘅婦人咯，即係無知都得啦，唔使一啲。 因為而家唔使網紅咧，其實你每個人你碌嗰個面書玩嘅時候咧，其實你或多或少都有個心態就係，點解冇人理我嘅？係係咯，我點樣出個 pose 啫？ 其實好似唔 係 Oscar 冇乜人理，可能係佢冇乜人理，所以 佢 係 佢冇乜人理啦。係啊，喂，如果你諗下佢係有心約束咧，佢使乜擺上網啫？係咪有心約束嗰啲咧？ 唔 係， 佢只不過係以為係好笑嘅啫。但係有啲其實真心唔好笑咯，係咪？ 哦，係啊，係啦，即係佢冇諗過，係啦，我真係覺得佢係比較簡單嘅，應該就係諗住去淨係喺度，火翻咁樣。點知換嚟都其實都幾騷擾。你諗下，短短幾個鐘頭，夜晚十點幾到到凌晨喎， 嗰 幾個鐘頭佢仲要不停拍片解釋翻咧，都唔掂當喎咁。 唔係，但係你信唔信咧？佢嘅過程係充滿咗滿足㗎。 喺佢做嗰一下係咪？ 唔係啊，喺成個過程啊，解話啦，做直播啦，因為你諗翻轉頭咧，嗰個重要性喺琴晚裏邊，你話佢。 几咁重要，几咁大？ 一时之间几个钟头嘅成 果，突然间个个都 出事噶咯，你谂下要报警都烦噶， 咪都系个重要性嚟噶。有人睇我直播啦，听我交代啦，会唔满意我解释啦，要我有进一步行动啦，我仲要帮我只雀咧证明佢仲健在。你谂下，全香港有几多只几多人养雀啊？有几多人需要咧？琴晚出嚟交代话我只雀未死嘅咁样，系咪啊？得佢先有啫嘛。所以咧，其实嗱，你唔会完噶，因为咧一定仲有第二个金像奖啊，计即系计 Oscar 之后，就会有第二只金像奖啊，有第二只金钟奖咧。因为大家越嚟越发觉，其实 OK 嘅。我嗰晚就喺个 突然间想爆 好重要嘅公众人物，系我只要做一啲咧，会引起公众不安。其实佢系绑架大家情绪啫嘛。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我真话以咩妇人之心系嘛？我觉得我唔会定一信之后嗰啲嘅陆陆续续个嗰啲嘅负评咯。 唔系佢就系觉得佢想要呢个啊嘛？你 觉得佢想要？我觉得佢系冇谂过会得到负评咯。我用一个师奶嘅妇人啊嘛，由头到尾唔同一份报章都系用一个妇人去形容佢。佢有相帮我打咗格仔嘅，即系都系似一个妇人啦。我都系冇谂过，原来个后果系咁严重咯。佢只不过谂住开心 share 系咪好搞笑呢？ 系啊， 但其实佢冇谂过，原来最终系会俾人哋起底，地址被公开，佢要去报警，跟住要不停拍片尝试去解说，话俾人哋知，其实 Oscar 系冇事噶。 系 啦 系啦系啦系啦。 蠢咯。 哦，咁我哋就要用咧。 咁就错咗啦。 大陆嗰阵时呢位范爷啊，范冰冰嗰个名言咧，我觉得要送俾咧天下所有，无论系妇人啦、男人啦、咩人都好咧， 日日要敷两个 mask。 唔系，佢嗰句我觉得系好大嘅金句嚟，佢话有几多人中意我，就会有几多人憎我。佢话我承受得你对我嘅喜欢，我就承受得你对我嘅憎恨。呢个系真心嘅嗱，所以我认为咧，所有你无论你系觉得自己牛头角顺数定系咩都好咧， 系 你下次出 post 嘅时候咧，你记住将个范爷摆喺你隔篱， 系 你可以敷住 mask 嚟睇嘅， 即系攞定呢个摆喺心里面先， 系啦，喂， 咁啊底先可以摆。 冇错，嗱，你预咗你呃完 like 之后咧，有100个人 like 你咧，就会有100个人咧系 dislike 你嘅咯，你要预咗，你千祈唔好谂住有侥幸啊，我哋啲咩啊 cheat 得嚟行啊，你就预咗要玩嘅真。我而家好关心 Oscar， 真系 咁企底片就 OK 啦，但系究竟系唔系咧？即系大家又跟住啦。 我关心佢用咩方法继续证明佢再生啊？佢会唔会今日带佢放风筝？你睇下 Oscar 飞紧喺度。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 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系啦，头先有任贤齐 featuring 李宗盛版本嘅《我是一只小小鸟》。 系啊，其实见到咧呢一个星期咧，我哋咧即系电台又好啦，或者郭富城都好啦，都会有啲嘅慈善演唱会啊，就希望同大家咧打打气喺抗疫期间。 冇错， 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其中一个咧叫做《我们在乎你》音乐会咧，大家可以喺边一度睇得到咧，系由我哋香港电台啊去做噶。如果你 佢终于叫我唱啦。 所以录咗啦，我记得好似嗰日，所以你冇份啦。因为今次几特别噶，我哋咧会喺一个唔同有三个演出嘅地点啦，有好多唔同乐器嘅演奏嘅，钢琴又有，竖琴又有，中乐嘅合奏等等都有啦。几时可以睇到呢？可以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啊，今个星期六晚上7:30啊，又或者咧香港电台第四台咧喺5月7日星期四下午4点咧都可以欣赏得到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地政总署署长陈松青被调职到食物及卫生局，担任主任卫生特别职务一职。有关调动政府未有向外公布。地政总署近日正系调查警务署助理署长陶辉怀疑违规住喺牌照屋嘅事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政府内部尤其政务主任调职是很平常的事，亦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陈松青调职和近日发生的事件完全无关。限聚令以及要求多个行业暂停营业等的措施将会在星期四届满。据了解，当局今早会在行政会议上交代放宽部分限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她认为目前是时候放宽部分社交距离限制措施，一有决定会尽快公布。重新放宽措施与否要考虑多项因素。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如果立法会内会选出正副主席，政府将会按议事规则和内会主席磋商国歌条例草案以及2019商标修订条例草案恢复二读的安排。政府希望内会首先处理，在立法会审议财政预算案之后，可以随即恢复这两条草案的二读程序。林郑月娥又说，她认为议员对法案有不同意见，应该在立法会审议的时候讨论，而不是阻碍法案审议。至于提交其他法案的计划，她说目前距离立法会休会只有大约2个月，要完成审议复杂的法案相当困难，政府会尽量争取。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担任总召集人的组织香港再出发大联盟今日成立。大联盟的共同宣言呼吁坚守一国两制，重振经济，守护法治以及重拾团结等。 第一个主办的活动将会是今个周末在全港18区向市民派发1000万个口罩。大联盟1545名共同发起人将会到社区派口罩。担任共同发起人的包括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商人李嘉诚和李兆基、多名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前问责局长刘仪祥、罗志光以及港大法律学者陈宏毅。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以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分别提词庆祝大联盟成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43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355亿5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87.8跌1.9，腾讯控股404.8升4.8，美团点评103.6升2.9，友邦保险67.9冇升跌，中国平安77.6跌4毫。FIE 南方恒指7.85跌1.2，盈富基金23.9升1.5，汇丰控股38.8升2毫，中国移动60.3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6，日元106.62，瑞士法郎0.966，加元1.407，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兑美元0.645，新西兰元兑美元0.607。港金现价报157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49美元，卖出16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嗰两宗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慢线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噶。观塘绕道去油塘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慢线的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啦，只系近住启业村一带咧比较慢车啫。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彩虹村慢线坏车拖走了，而家只是近住启业村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对出有工程啦，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喺翠塘路入西贡，龙尾就康湖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 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讲声多谢，亦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 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紧张啊！我哋咧准备定咧就系要做呢一个嘅运动啦吓。 系啊，冇错。嗱，首先咧一定要同咧就唔单止啊，就系我哋咧丰收嘅听众咧打声招呼之余咧，仲要同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Facebook Live 嘅朋友，我想问下咧，点解 Facebook Live 嗰度会无端端帮我变咗戴眼镜同埋戴帽嘅？我想问下。 哦，因为你。 我唔想去嗰个方 教咗嗰啲动画啊， 系啊 系啊，但我冇 唔、 啊、 怕， 系啊， 而家都冇啦， 系啊 系啊，头先唔知点解好惊啊，你明唔明白啊？ 靓仔咯，系啦 ，hello， 系啦、啊，大家好啊吓，嗱，今日 又嚟啦，你又戴帽啦，咦，我冇我冇帽嘅，我睇下先， 你唔知啊，有啦，哇，好惊啊，但系唔知点算啊，但系总之要同大家介绍下今日我哋 好 衬 啊，我墨镜同我个口罩。在而家我哋 Facebook Live 嗰个画面里面好衬啊！ 系啊，系 啊，系啊， 你觉得啦吓 ？OK 嗱，咁我哋嘅丰收生活小确幸会做啲乜嘢咧？头先都讲咗啦，成个礼拜我哋丰收咧都会有，我好唔中意自己戴帽个样，我唔望镜头咯。 唔使啦，系啦， 系啦，嗱阿田啊，嗱你就喺屋企度 home office 啦，究竟咧？究竟你同我哋讲解一下，我哋今日咧，我哋个 Facebook 系要做啲乜嘢啊？好唔好啊？ 系啊，嗱，今日咧，因为咧，我哋由于系咁即系我哋迎接呢个母亲周啊嘛，我哋讲 系 咁啊，平时妈妈咧，多数都系妈妈做家务噶嘛，咁所以咧，今日咧，请嚟两位咧，壮男连曾志豪都着件短袖 T 恤，你睇下喺度嗱。你两个喺度镜头面， 你继续啦，唔好理我哋啦，系啦。 啊，又小心埋脚，你一直走光啊！我要走， 唔怕，我有着裤，唔会走光嘅。 咁啊，跟住咧，佢哋咧就会做一个咧，妈妈都可以咧 keep fit 做家务 keep fit 嘅一个运动，咁咧就可以教下大家点样去喺呢、這个哇，即系。呢、這個炎炎嘅夏日咧，出一身汗喺屋企都可以。 上面啦、啊，上面啦、啊，早上面嗰、那個啊，係啊，冇、錯。 就喺度調教緊一啲嘢嘅。 係啦、啊，冇錯。好啦，咁我哋應該係咪就會做一啲家務嘅運動？ 做家務嘅運動啊，同埋咧，點阿祖話點樣如何令到？你个肥腿变幼腿， 系呢、這个好犀利啦！呢、這个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咧，即系因为我哋今日咧就系呢个二台嘅 Facebook 嘅面书嗰度，大家咧只要 search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咁样咧，就可以见到我哋 Facebook Live 之余啊，各位妈妈或者你哋要帮到手啊，点样一齐做运动嘅话，我哋嚟啦！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油奶就可以将你的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的了。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哔哔哔又嚟啦，哔哔又嚟啦！ 嗱，呢一个咧，我第一个要推介嘅咧，就是、我谂女士们啊，冇一个女士会觉得自己哇，我对脚好幼啊！你系妈妈又好，你系少女都好啦，硬系觉得咧自己个脚咧，不论大腿又好，小腿又好咧，系肥肿嘅。 唔好咁讲，可以。 可以再幼啲啫。 直情问我啊，阿天，你觉得你自己只脚点？ 我都觉得佢问得太无聊啊，真系。 晒谱啦， 都明知啊，真 系。唔系，你成日都见到嗰啲啦，影得廿二寸腰嗰啲少女咧，都会话唔得啊，好肥啊，我要减少少啊，嗰啲咁噶嘛。 你咁系桂花田嚟噶、 啊。唔紧要，阿天。 系咯。 嗱，你梗系屋企啊嘛，你可以做一样嘢。呢、這个嘅好处系，甚至乎唔系一个运动嚟嘅。 系。 但系第一样嘢咧，你要睇下，究竟检查一下。点解你只脚会变粗？ 点解？ 凡事我哋揾到个原因啊嘛，系咪先 ？OK， 好。 嗱，如果大家屋企咧冇着鞋嘅话咧，咁就最好，因为同你哋嘅脚趾系有关系嘅。 你唔系谂住而家当住我哋嘅 Facebook Live 你除自己对鞋？ 冇啊，我冇谂住咁做啊，我解说俾大家，等、okay, okay, okay. 大家睇到咪得咯，系咪？嗱，第一样嘢咧，佢就话咧问咗好多日本嘅女士啊，佢哋都会觉得咧，有阵时咧，当你两只嘅脚啊，你大髀嘅肉、小腿嘅肉咧，你拼埋只脚嘅时候咧，会黐埋咗一齐。 系啊， 佢 哋磨僵啊。 系啦，佢哋会觉得咁样就唔得啦。点样先为之靓嘅脚？系中间咧要有一啲嘅罅隙嘅位置嘅，当你两只脚合埋咁样。 咁样啊？但系如果你太开，又变咗 O 字脚噶 啦。嗱，呢啲就唔知啦。但女士点样都唔会想即系磨住啲大髀嘅肉嘅。 唔 系咁梗系啦， 咩啊？不如你真系冇噶啦。 唔系我哋本身中间有样嘢会隔开噶嘛？ 即系咩啊？ 我哋 就系中间嗰个隔篱嗰块板啊，喺茶餐厅嗰块胶板会夹住喺中间。 我哋本身有三头肌啊，四头肌会挡开噶嘛。唔系嘅咩？ 原来佢就话咧呢一个嘅佢哋做咗啲嘅科学嘅验证 嘅。Okay. 佢就话如果你哋有阵时见到咧，明明上半身两位女士咧嗰个身形系差唔多嘅， 系， 但点解一个个下半身会弯咗？ 啊有啊有啊有啊会啊！ 系啊，你想讲咩啊？ 做咩事啊？ 我冇嘢，睇你背脊后边有啲嘢啫嘛。 我背脊冇嘢啦， 系啊系啊， 都冇人发噶，系咪先？ 咁所以咧，嗱，有一样嘢系紧要嘅，佢就话，当你咧两只嘅平排就咁企好嘅时候，你试下做一个练习俾我哋啊。 好啊好啊， 系啦，练习等我拧过嚟呢一边先啦吓。 系好啦好啦， 系啦系啦， 早早去睇下， 睇下我呢一边先。嗱，如果大家咧好似我咁样。打直去企，但最好喺屋企嘅女士们咧就唔好着鞋。 哦、 你哋可以，阿天你有冇做紧嘅屋企？ 有啊有啊。 好，你可以留意住，究竟你嘅脚趾有冇垫地？ 哦，脚趾有冇垫地？ 脚趾有冇垫地？ 系啦， 呢、這个我之前都听过。 系啦，嗱，原来系咁话嘅。 因为行路咧，如果脚趾唔垫地啊，系咪啊？会有机会系，净系个肉嗰嗰、那个即系脚趾。 即系个脚掌厚到你个脚趾垫唔到地，唔系啊嘛？ 你调翻转咗个因果啊！讲嘅系，如果你有阵时一啲唔好嘅习惯，导致你嘅脚趾咧平时行路或者企喺度唔掂地嘅话咧，得出嘅结论，你只脚系会粗咗噶。 脚趾唔掂地，我想象唔到系点样做噶啦。 嗱，我可以我又唔可以。 不如你动只脚出嚟啦， 动只脚出嚟，唔系我 大牺牲、啊。 我睇嗰阵时，其实我嘅脚趾系掂地嘅，所以我只脚唔粗。 系咯，点会有脚趾唔掂地噶？ 个原因就系咁嘅，佢有解说到嘅。佢话当如果你企喺度，脚趾系唔掂地揈起咗嘅话咧，咁你咧嗰啲嘅脚嘅力度咧就多咗喺个脚掌度，同埋就会令到咧你嘅小腿、大腿咧就会，因为你身体会有个memory 嘅提醒你， 用多咗力喺嗰度，所以练练下你长年咁样行，哇，仲要每日行唔知几多千百步咧。咁你就不停练肌肉咯， 同埋佢话有另外一个嘅习惯可以提下啲女士们戒咗佢嘅。点解你会慢慢无端端变咗你嘅脚趾咧，就会 翘咗、 翘起咗咧？就嗰阵时你哋买鞋啊，买咗一个大咗一个码嘅鞋啊，就谂住啊，会唔会松动啲咧？我容易着，容易除啲啊。但原来咧，你着咗一个大一啲嘅码嘅鞋嘅时候咧，因为你只脚趾你就松咗啊嘛，自然嘅反应咧就会脚趾向上翘咗。 你要顶住只鞋啊嘛， 系啦，唔好甩。咁样去做嘅时候咧，就令到你成个人企啊、行啊，嗰、那个嘅重心啊，各样嘢错咗嘅话咧，就会令到你嘅小腿同埋大腿咧就会粗壮咗啦。 喂，咁所以有冇啲快啲整啲动作先？ 嗱，唔系动作添，更加简单。呢、這个要做啲乜嘢咧？大家咧 买个对鞋。 买嗰对鞋系要嘅， 黄耀祖最想就系 sell 呢样嘢，我可以买嗰对鞋咁样。 系啦， 女士们掉晒你嗰啲鞋噶， 系啦。 正确嘅矫正方法系点样咧？ 系， 大家可以买一个胶布啊， 胶布， 胶布嗱，唔系平时即系戒伤咗嗰种胶布， 哦，粗啲嗰种。 嗱，有味道翘脚趾，佢叫你翘脚嘅边个地方咧？ 系， 我哋嗱分脚趾啦，跟住中间咧未有个位系凹咗咁样嘅。 脚、就是、板底个弯位， 都系睇住你个脚板底啦。两样嘢中间嘅位置，即系唔好包住你啲脚趾，亦都唔好包住咧你个窝位凹咗嗰个位置。中间嗰度咧，大约用一条咧五 cm 咁阔嘅胶布。 哦， 平时好似真系少少扎脚啊， 吓， 轻轻力扎住嗰只脚，系会帮到你咧，就将两只脚啊脚。腳 面咧，兩邊嘅地方咧，幫你撳翻低， 合翻埋佢， 係啦， 就令到你嘅腳趾咧可以向翻下面，而唔會自己彈起咗。 哦， 佢哋做咗個實驗嘅，用咗兩個禮拜嘅時間，從一位女士用咗呢個少少扎腳嘅方法之後咧，小腿瘦咗 1.8 cm， 哦， 大腿瘦咗1.2 cm， 讲嘅即系你唔使做运动，你对脚都可以变幼啊！ 喂，不过我真系嗱，呢、這个真系要戴个头盔先，因为咧，我觉得咧呢、這个涉及你同你个脚板嗰啲形状有关咧。我建議你其實真係你去鞋鋪度咧， 度一度嗰啲， 度一度 size， 因為咧，究竟你只腳係嗰啲咩足弓外翻啊、內翻啊有冇翹？如果你好地地，你腳板你冇翹咧，你無端端扎佢咧， 嗱、欸，所以 其實係有危險㗎。 所以未必都要講咧，就係你嗰、那個嗱，首先唔係要扎到好緊嘅，同埋你要睇下咧，做咗我開頭第一個嘅試驗咧，就係講緊咧， 平放翻 你只腳趾，你平時咧就咁企喺度嘅時候，究竟你會自己彈起咗啊，定係已經貼住地嘅、 嗯？ 如果貼住地嘅話咧，就即係你平時嗰啲力平均分配得好好，咁你就唔使你个担心。 因为嗰阵时我试过咧，我去买跑鞋咧，佢同我讲话呢款跑鞋，佢问咗好多次，佢话你系咪谂住买呢对？我话系啊，做咩啊？佢话你有冇 check 过自己脚板底系咪有呢个问题？我话点解咧？佢话呢个系加厚啊，系硬啲噶。佢话如果你本身个足弓冇嗰个问题咧，你着呢个你会痛啊。 哦、 所以我先至咧听到我话，虽然呢个方法好简单，阿祖介绍过咧，不过我觉得你稳阵啲咧，佢而家有啲卖健康鞋店嗰啲咧， 系有得度你只脚啊。 你真系你顺便去问一问，稳阵啲。因为如果咧佢话喂系啊，你脚掌即系譬如话有啲唔啱数嘅翘起咗嗰啲咧，你咁样矫正咧就好啲嘅。如果其实你冇嗰个问题，你咁样扎咧，我惊吓。佢扎完之後，反而你會有唔舒服啊，或者有第啲情況。 咁啊，當然啦，大家要嘗試 啦。係啦，我覺得大家可以嘗試下真係。喂，但係頭先你預告嘅時候好吸引喎，你話耷低頭啊，減拉面喎。我等你呢个好耐咯，真系。 嗱，今次就由你去示范啦。 冇问题，冇问题。好啊，你 对于女士嚟讲，只脚点样可以有啲都好吸引噶？今次就 系 讲紧咧 ，SHE 嘅 Ella， 系 佢咧就有一个叫做。找翻佢出嚟先啦 ，SHE 弯腰按摩法， 有啊，弯腰按摩法， 好容易做嘅。嗱，我哋而家望住曾志豪先啦吓， 嗱， 我而家叫曾志豪做一次，你而家咧慢慢将你个人上半身向下弯， 向下 弯啊，海下弯个 friend， 系啦，你真系再弯多啲，系啦，差唔多嗱，呢个位先， 弯到 九十度啊，系啦， 可以好弯嘅， 好，但系呢个位置就得啦，跟住而家你只左手同右手互相翘埋。 哦， 揽住块面嚟翘，揽住块面， 揽住块面， 系啦，跟住而家自己转圈， 转圈啊， 系啦， 转左定右啊， 转左右都得嘅，系啦， 揽住啊， 系啦，咁样，系啦，转啦， 唔该， 系， 小心你张凳，系啦， 嗱，唔使惊嘅，其实成件事咧呢个系假嘅，我玩豪仔嘅啫，冇呢样嘢入边度， 我头先都估到噶啦，我话实太无聊啦，我 feel 到系嗰啲掌门人嗰啲咧， 我见到啊，唔系好够位啫，唔系我玩你耐啲啊，话俾你知。 咁你快啲讲啦，正经系点做噶？我弯到腰啊，我弯到腰啊，系咪先？ 但系其实头先有啲都唔系错晒嘅。Ella 咧，佢点讲咧？即系你如果我哋记得咧，佢开头咪俾个男仔头嘅出道嗰阵时，但你见到呢几年咧，越嚟越有女人味。佢就话其中一个方法咧，就佢自创嘅，叫做弯腰按摩法啦。呢个真噶啦，要你示范啦吓。首先真系咧。烏低身 是 咁样烏低身啊，豪仔你而家做一次啦吓， 你烏紧啦， 未咁我而家镜头影住你啊嘛， 好嘅，烏低身， 好，嗱你见到啦，大约好似咧只手咧，成个上半身咧系要放松嘅， 哦， 系啦，去到呢度嘅时候，跟住咧，因为咧点解啊，你个皮肤啊各样嘢咧会松咗嘅时候咧？就是因为地心吸力嘛，所以你就要做一啲反地心吸力嘅嘢啦。嗱，我而家当你烏低咗，你企翻起身啦。嗱， 哦， 听众就唔使嘅，攞你对手出嚟，唔该。 哦， 虎口位喺边？ 虎口呢度 系啦，虎口位。 咁咩啊？跟住咧？ 系啦，嗱，阿天好认真啊吓。 虎口位， 当你烏低咗之后咧，你就攞 虎学双形拳。 诶，听书啦，系啦，你就要攞住嗰个虎口位咧。按摩块面推翻上去， 哦、 即系你而家谂下，你 即系烏低身完 吓、啊，我烏低身嚟按摩定系按摩完烏低身定系按完 一齐做啊？烏低咗身之后咧，就攞个虎口位去推你块面，哦、真系推你啊！ 推你剧场好， 推你块面，你而家试下做一次啊！ 哦，烏低身、啊， 你而家真系要烏低身做啦！哎，我睇唔到添， 系啊系啊， 我哋讲住嘢先，桂花田，我要揸机好论尽。 之后咧，系啊，烏低身之后咧，咁跟住咧就攞个虎口位嚟推块面。 一路 你你塊面你都係要向下嘅，哎呀你夾住咗我隻手指啊！ 你下一 咁咪得咯， 中西二台。 好，我而家試下講嘢嚇，嗱佢就擺低咗個鏡頭。 佢願意犧牲佢嗰個色相。 你喺度做咩啊？你你個身做咩喐下喐下嘅？ 咁有啲動感啊嘛，動感啊，烏低身啊嘛，係咪先？ 係啦，嗱你要做嘅嘢咧就係攞虎後位咧推塊面，反地心吸力咧你就可以推，唔單止推塊面，你要推埋咧你頸嗰個位置。我喺屋企個鏡頭度，我見唔到桂花田，我諗我而家趴低咗啊，係啦係啦，你咧就要咧唔單止咧就淨係推塊面嘅，等我做一次俾大家睇下。 嚟 好，見唔見到㗎？ 真係好多人驚啊！係啦，哦，阿祖而家 好似個人接埋咗咁樣。 系接埋咗之后，咁跟住咧就 我系唔会净系影佢块面嘅，我会影佢 pat pat 啦、大髀啦， 攞个虎口位之后咧，咁跟住咧就喺度系啦推，哦，即系由底推咗上面度，哇！ 除咗大家咧，咁你乌低咗嘛，仲要戴住口罩，除咗咧推块面之外咧，记住要推埋。颈呢啲位置系咪因为有阵时咧？点解你会有双下巴？你块面会肿啊？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乜嘢咧？你呢度嘅淋巴实咗啊！咁、哦、咪就话咧，用呢一个方法就推埋个颈啊、淋巴嘅位置嗰度嘅话咧，可以达到个目标咧，就系、是、真系反地心吸力弹翻上去个块面。 O K O K O K， 好。 我又好明白，因为譬如点解咧，成日有啲人咧间唔中要倒下树冲咧咁样。咁啊，即系倒树冲咧。 其实倒树冲系 倒树冲 OK 噶，我有做有做呢啲噶， 佢仲话倒树冲会有头发生添，我都搏搏啊！ 真系，系咪我平时做得太多咧？我而家剪头发好密啊，要。 我唔怕。 你唔好喺度喇叭闭啊！ 嗱，但系我知道咧，除咗呢个咧，就系呢个咧，弯低身按摩，简单。我头先教佢两个咧，都系简单嘅方法嚟嘅啫。就算大家平时啲妈妈比较懒惰噶嘛，但系又想靓，系咪？呢两个方法咧可以一试。 喂，做几耐啊？每一次有冇讲一分钟、 哦？有讲嘅 ，Ella 就话咧，你喺度即系乌低个身之后咧，你个心里面数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就当自己喺度咧喺度数下数下咁样嘅话咧，当系一个练习去做。其实咧，平时我哋做瑜伽都有几多咁样乌低身嘅动作，已经可以帮到你个背脊咧做咗一啲嘅stretching 噶啦，即系咩 拉伸啊、拉扯咁样系。 最紧要就系咧，如果当你嘅即系有可能啲人咧会咁样，即系突然间咁冲嘅时候会头晕咧，你记住即刻起翻身咯吓，大家。 哦，冇错冇错。 即系见唔舒服就可以起翻身啦。 好啦，嗱咁而家咧节目尾声咧就由小弟咧同你示范呢个咧做家务减肥，因为好多妈妈咧其实最惨咧就系话。哎，你死佬嚟嫌我肥，你估我唔想去 keep fit 啊？我都想出去做 gym 嘅，咁但系咪啲碗唔使我洗啊？系咪全部拖地嗰啲嘢唔使我做啊？嗱，而家我哋体谅所有妈妈辛苦嘅地方，但系亦都同时照顾咧，你点样可以 keep 到 fit 咧？好简单嘅啫，嗱，而家有两招，一个咧就同头先阿祖教嗰个咧，即系瘦腿咧系有帮助嘅，就系点样咧？ 即系可以帮助到瘦腿。 系啦，佢就话咧洗碗瘦腿大法。 哦，洗碗都可以瘦腿大法，又话 系啦。嗱，点样洗碗瘦腿大法咧？嗱，首先我而家就会扮大家咧点样洗碗啦。 好，你当喺个 panel 度洗碗啦。 我就系嗰个妈妈啦。 好啊，好啊。 哎呀，死仔包又咁多碗要洗啊，真系哇！系你睇下好多嘢洗，咁你点瘦腿咧？嗱，你要望住咯。只脚咧，你企喺度嘅时候咧， 哦， 影唔影到啊？ 系， 我哋睇下会唔会有摇佢嘅支援帮我帮我哋手啦。有 啊 有 啊，嚟 嗱睇住咯，哎呀， 你唔好去到咁远啦。 好啦，嚟到呢度啦。 佢个肠胃， 佢话咧本来咧就咁企喺度洗碗嘅啫。佢话咧你夹一夹只脚，夹高， 系， 咁然后再放低。 哦，夹 高再放低， 即系就用脚尖嘅力量咧去平衡住个身体。 系啦，佢话咧，当你站立嘅时候，小腿发力，两只脚踭就离地，但系前程脚掌咧就唔好离地。 系 咁，然后如果容许嘅话咧，就顶住，然后咧就再提高做一次，不停咁样咧，其实只脚就摁下， 会唔会 会 唔会长高？摁 下，我觉得都会嘅。你不停喺度洗碗咯。 之前几个礼拜教过呢个动作系非常之好 嘅。系啊，但系佢话你喺度洗碗，一路做。一路洗碗一路做，嗱呢个系一招啦。好啦，如果你再进阶啲，头先我哋咪话咧抹地啊， 吸尘嗰阵时系嘛？ 系啦，有两个 工字部嗰个系嘛？ 有工字部又有抹地咧。嗱、哦、抹地嗰个咧就真系辛苦啲嘅。 哦好啊， 系啦，嗱 咁我哋做个简单啲工字部先嗰、那个，我有写低到我见到呢度。 都得都得。 嗱工字部咧，平时我哋抹地咧，我哋可以褪后啲啊吓。平时抹地咧，我哋嗰啲吸尘咪系咁样嘅，要咁怼啊怼怼啊，哇我几叻，控制到咁 快， 伸一度喺度喐， 系啦 ，OK OK， 你就怼嘅时候，咦，其实如果你留意住咧，你只脚啊已经不自觉地做咗一个弓字步噶啦，弓字步都唔使形容，大家都会听得明啦，应该 系啊系啊 系啦，我夹插翻好个麦先 ，headphone 先， 唔系 OK 啦，我哋听到清楚。 要做嘅嘢系乜嘢咧？弓字步咧就系你首先嗱两只脚当你系平衡咁样企啦 ，OK， 跟住咧你嘅右手揸笔， 系 就唔喐。 左腳就向前弓字步，右腳咧唔好掂到個地下，我哋拉低啲啊嚇。係啦，右腳咧就唔好掂到個地下，就係、是、咁樣嘅動作。好，做咗呢一個之後咧， 我睇你點吸塵啊！如果咁樣吸唔到塵， 就你就咁繼續推咯，推推推。好，跟住你就可以翻翻轉頭啦。之後咧，你就要調翻轉咯。一樣嘅腳都係重心腳不變咧，就係、是、右腳就拉去後面。呢、這個咧就叫做後弓步，後弓加嚟三千。 唔係因為平時咧，點解佢要咁樣仲用呢個方法嚟吸塵咧？平時你吸塵咧，可能你兩隻腳平排啊， 嗯、 你可能咧就淨係平排彎腰咧，啊懟前面 slide 後，咁你就咧其實一嚟訓練唔到咧，二嚟其實會傷多啲，因為你 啱啊啱啊， 你平衡咗啊嘛，你咁樣喐咧，而家阿祖教你嗰個方法一前一後咧就乘機咯，向前咁咪拉前啲，向後又褪後啲，向前又褪前啲， 係啦，可以釣魚咁啊，又可以釣魚出啊，咁樣係。 即系其实系 撕翻嚟，跟住又放翻出去，又收翻翻嚟，好有动感啊！ 就系啊，嗱，佢就教嘅，记住两只脚唔系做鸳鸯脚噶啦嘛，左右脚都要做嘅，即系譬如头先咧就系右手揸笔，右脚咧就做重心脚。另外今次咧就到左边，就右脚咧就向前向后。我啲左右叻咗啊！ 系啊，嗱，不如咁样，阿祖我豁出去啦，我做埋抹地哥啦，你嚟读啦，我行出去， 好， 系啦，等我嚟咯， 你过嚟我呢边啊吓，等我过嚟你嗰边。on panel 啊吓，好阿天你讲， 系啦你讲啦，你喺度讲啦。 嗱、啊、好啊，你喺边度做啊？咁你喺 示范啊，唔知示范就好，搭报纸唔知做咩咯。 首先你见到啦，预备动作，小心你个膝头哥啊吓，趴喺地下先啦。 我哋攞啲嘢咧垫住，我攞份报纸。 点解你要攞马经嚟垫住咧？咁样 咩垫住个膝头哥啫？真系 好垫住个膝头哥先啊吓，大家可以用布或者软剪咧就遮住咗个膝头哥先嘅。之后 呢块就系抹布嚟噶啦吓，呢块抹布嚟噶。 OK， 好，跟住你咧就要推出同埋拉回咧，都系用个臀部行先。keep 住， 话 正啊，踩佢啦，平时咁对我啦，系嘛，嗱，跟住你只手咧就可以顺势翻翻嚟啦，一个咁简单嘅动作，系啦，但嗱呢、這个真系要睇你有冇腰力嘅，唔知点解我好想咧踢起嗰件衫，等佢露啲肉嗰啲咁样。其实系呢个动作就 系 咪？ 系啊， 呢个可以有啲咩用咧？咁 咪就 系 锻炼条腰啦，锻炼嗰个 pat pat 大髀啦，因为平时你抹地咧可能系咁样，平时系咁抹噶嘛。 系啦，平时就净系上半身啊，只手喺度喐，但系头先佢就教你咧，将个力咧就摆咗膝头嗰个位置，全身趴出去咧，豁出去啊！ 跟住好。 喂，但系呢一个咧，普通嘅妈妈咧做嘅话咧，可能个难度啊，相对嚟讲会系比较高啊吓。 哇，真系犀利啊！今日成啊，五体投地啊！全身飞晒出嚟，好有动感啊，犀利啊！ 所以我哋系进阶，慢慢一级一级嚟。桂花莲学边招？ 我净系学压高压低嗰招就 得啦。OK OK， 好啦，咁我哋而家大家休息一阵，喺厨房努力训练啦吓，一阵间再翻嚟。 世界期间大量囤积个人防护装备，喺全球各地购入超过20亿个口罩。纳瓦罗认为由此产生的问题比中美贸易协议更加大，并强调将供应链引入美国的重要性。纳瓦罗以通用汽车在疫情期间为美国生产呼吸机为例子，表示疫情带来的危机显示将口罩等医疗用品的生产线搬回美国的重要，又说在全球75个国家对相关物品实施出口限制的时候有需要这样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43点，升129点，总成交金额376亿7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88元，提跌1.7；腾讯控股404元，升4元；美团点评103.4，升2.7；友邦保险67.8，跌1毫；中国平安77.55，跌4.5；FIE南方恒指7.85，跌1.2；盈富基金23.85，升1毫；汇丰控股38.9，升3毫。 中国移动60.3升两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5，英镑9.665，瑞士法郎8.032，澳元5.002，加元5.513，新西兰元4.705，欧元8.4568。每百日元对港元7.2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96。港金现价报15,7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98美元，卖出1,69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泥涌方向近住滨景园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挤塞，咁龙尾就接近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啦，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对出有道路工程，咁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西贡消防局入新界车龙排到去鹿尾村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骚动音乐的 Eric， 我妈妈呢排对我的照顾呢就是将她所有的重任交晒给我，等我去煮饭啦、洗碗啦、家头细务全部都是我做的，是一个非常之好的训练来的。嗱，我不是投诉啊，只不过疫情期间人人都攰的啦，你妈咪都攰的，但是你照顾她不是她照顾你的啦。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哋嘅目标系争取一人一票嘅普选， 而家已经系咯。 你讲真噶？ 我哋香港书奖一人一票咗好耐咯。今届香港书奖嘅投票会喺5月6日结束，大家只要上到去我哋嘅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选出你最喜欢嘅一本作品同埋一位新晋作家，就完成投票噶啦。 哇，揿两个掣真系快过嗌外卖。 使乜讲啊？ 好啦好啦，转头已经嚟到司机大佬大家好啦，咁气温呢继续升多一两度好似啊。 係呀 ,29 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呢 77% 啊，天气炎热啊，不过呢就有呢个和缓嘅西南风咁。 哇，剛才喺咁热烈嘅即係咁热嘅天气之下，再睇埋你两个真係猛男去做运动呢，真係呢好赏心乐事。 唔係喎。 咁听众都话哎拍个手掌。 唔係我但我听到头先好似就有人同个仔对话呢，嗰啲赏心乐事啲喎。 係呀係呀，我咧系啊，听我哋两个一齐偷听到你咧，其实我听到有豪仔， 因为佢冇熄机，佢冇熄佢个 cam， 所以我唯有将我听到嘅嘢话翻俾豪仔。 系啊，我哋唔好讲内容，但系我觉得好温馨咯，你都系啊，做得好好啊，你 零啊嘛，佢哋 系啊，做得好好啊。 考完晒三科 煮科就唔叫好咯，食餐劲嘅系咪先？ 你又可以乘机一齐食啦，系咪先？ 我一阵间先睇下搣唔搣到佢。 系啦，OK。 喂，嗱，我头先话我请你个仔食嘅，就冇话请你食啊吓。你唔好谂住开张单喎。 好多谢祖哥哥， 咁开心啊，系啊。 你咪你听到你忍唔住嘅，即系阿哥阿妈仔喺度同个仔喺度讲就话，哎呀，你快啲去食好啲啦，去边度食去边度食，跟住我，哎得啦，我好啊，去食好啲啊咁。因为你听到咧，应该乐乐系讲紧，唔好啦，妈妈唔好使钱，即系嗰类嗰啲 friend 嚟嘅咁样。你知佢阿妈点教个仔噶啦，平时都叫悭啲啊死仔，系啊， 唔会噶唔会噶，佢再穷不会穷孩子噶， 系 啦，佢会全部揾佢个仔就话喂有冇啲母子同行有优惠嗰啲咧，一齐去食嘅。喂嗱咁啊啱啦，因为我跟住落嚟要讲呢单司机大佬嘅新闻咧，系同优惠有关噶。我啊真系好想问一下咧，即系就算用桂花田咧咁精打细算，甚至乎你话佢嗰啲即系凹到窿窿罅罅都出晒咧，佢会唔会做到咁尽咧？为咗攞呢一个 优惠 嗱，即系 有优惠啊！讲 紧嗱，你听下个古仔咧，因为我真系难以置信啊！ 嗱我问咗阿田先咁样，你记忆之中入有优惠，你会即刻联想到乜嘢类型？你得到过噶？ 嗰啲入其实由公司嗰啲卡咯，咁跟住咧佢有啲咧就逢星期二一啲，逢星期三我梗系真系 系系冇错冇错， 系 咪？住嗰一日， 嗰日即系宁悭一日唔搭搭车都唔去用油，跟住咧留翻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去优惠嗰时去啦。 咁啊正路噶，都唔用油，你都会咁。 唔系如果佢个方向出发， 佢会系嘅。 我最多就话拣翻嗰间油卡公司咯。 揀翻嗰間油卡公司咯， 即係阿典就話唔知揀翻嗰間油卡公司， 佢仲要等到嗰個指定日子咯， 等埋嗰一個指定嘅日子。 梗係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會唔係跟住就去儲啦，儲夠佢，因為佢如果儲夠唔知幾多分咧， 可以換米啊，換嘢㗎，係 啊，換油啊， 咁有得換米啊嘛。 阿典係講緊換油啊，梗係換油，你覺得更加抵係咪？ 係啦。 其實我唔知換油抵啲定換米抵啲喎。 梗係唔會知啦，其實我係都抵嘅話，你未係 BB 膠， 咪都有得換啦。總之嗱，但係個古仔係咁樣嘅，即係大家可以聽下。佢就话咧，应该系早两日嘅新闻嚟嘅。佢就话发生咗咧一单咧，就系四月30号嘅新闻嚟嘅。佢就话咧，警方嘅东九龙啊交通特遣队啊，喺凌晨2:00嘅时候喺太子道巡逻期间咧，嗱留意第一个关键字咯，就开启咗呢个车辆嘅车牌识别系统。 车辆嘅车牌识别系统， 嗱，所以我话第一个关键字啦，大家 mark 低先，一阵间可以再解释嘅。咁啊，侦察到咧有一部车咧，佢嘅行车证就过咗期，但系佢继续喺条路面度行驶紧， 嗱， 所以第一就捉到呢个嫌疑犯先啦。 系啊， 咁佢就尾随啦。啊，究竟呢、這个假牌车或者叫过期车咧，佢走去边嘅咧？咁可能个警察心谂啊，佢会唔会走去咩走私啊、贩毒啊，做啲衰嘢啦？如果咪拖假即系个过期嘅车，做咩咁尾随住佢啦？ 系 啊，一路行一路行，走去边咧？佢走咗去太子道东一间油站度入油喎。 系啊， 系啦。咁佢就谂啦， 如果要走佬嘅话， 系啦， 最后先 冇错啦。究竟系咪因为你想走佬所以入油，定唔知做啲咩事啦？咁样咁啊，发现咧就喂，你架私家车车头车尾嘅车牌。同呢一架私家车贴喺挡风玻璃嘅行车证系唔相符嘅。 哇！佢咁犀利，佢遥 距 都睇到。即系 嗰个车辆车牌识别系统，佢可以远距离睇到佢个车牌同埋个行车证系咪 match 噶？ 唔系，佢系两样嘢嚟嘅。第一，佢咧就 scan 到，佢就 scan 到呢个车牌，譬如话呢个 ABC 123咧，佢话喂唔系呢个车牌咧。佢嘅行車證已經過期㗎啦。 Oh, okay. 首先你係唔應該喺路面出現，佢就尾隨住佢。 係 啦，咁佢已經用嗰個識別系統識別咗佢咯。然後到佢真係所謂人車並獲咧，捉佢嘅時候就發現，喂，你嘅車牌係 ABC 123，但係點解你嗰個行車證黐喺擋風玻璃嗰個 number 咧，就係 BC 456。是完全两个车牌是不同的。 行车证会不同。 是啦 咁 即是。 假车来的。 是啦。 这些是看那些什么80-90年代那些香港的电影呢 现在都有啦是啦。 换个车牌即是换了个车牌那些。但是好像现实生活我觉得没人会这样做是拍戏才有的嘛。 还有如果你拍戏呢通常为什么会做这些事呢一定是收到电话。 打击银行或者要去到做些大单的案件这样。 啊大佬啊大佬你找我是不是蛇仔明啊是我蛇仔明啊跟我找架车嚟，叫咩车啊？干净嘅车，我收到收到，系啦，咁跟住佢就会做呢啲手脚啦，系啦，就换偷龙转凤啊，套车牌啊，咁啊蛇仔明就会开住呢架车，就所谓干净嘅车，系啦，咁然后一捉嘅时候咧，警察一捉嘅时候就话：阿 Sir 架车 check 唔到 number 啊？点解？可能佢套咗假牌啊！咁个古仔就会展开噶啦。 咁明白啦。 咁同埋佢要做呢啲都即系通常系人哋讲嘅，即系食嗰啲 食大 茶 饭。系冇错啦，食大茶饭。 套用翻九十年代电影嘅术语真系要。 但系佢走去入油喎，明目张胆。 系啦， 你咪话跟住系咪要谂住去犯法咯？ 系啦，咁但系点知咧？好即系卡嘅，好傻嘅地方咧就 系卡 嘅，好卡嘅。佢话咧被捕司机啦，就问佢啦，话喂你做咩事啊？你咪成真名啊？你咪打劫啊？做咩？你个牌同个行车证完全唔相符噶。佢话初步咧招工咧系因为佢想使用优惠油卡入油。所以要用假车牌。 即 嗱，我特登 skip 咗中间嘅推论嘅，我就想你哋演绎一下究竟系咩回事。 个 结论就系话，点解你咁做啊？石仔明，唔系因为我想用嗰个优惠油卡入油啊。 系 叫阿天解释啊， 好好好。 因为油卡公司咧，佢每一张卡咧系 for your own 嘅， 即 系话你系 跟住架车嘅。 封苏一二三个车牌咧，你嗰张油卡就系封苏一二三，而每一次嗰啲入油叔叔咧，或者姨姨咧，佢都要望住。看看你的车同那张卡是不是对的这样。 但他又未必会对个行车证，所以就。 不用对行车证，可能行车证是真的。 是不是，我想举手问，是不是特定的油卡先是这样的？譬如我那些好卡那些求其一张，我次次去到都说你是不是没带啊，你要不要现在即刻申请一张啊，又或者试过 呢，其实有72张的了已经。 是啊，我有试过没带张入油卡呢，譬如有九折的嘛，我说我没带，他说我帮你问下前面个司机借俾你啊！ 唔系噶，有啲咧系有啲公司同佢联系嘅， 应该系公司油卡， 系啦，集团啊，或者系我之前嗰张咧系，总之系 跟车牌嘅， 系啦，跟车牌嘅，一定系风水。 系咪悭多啲噶？ 会系优惠。 系啊，我嗰啲普通就可能得九折啊，或者九五折咁上下咧。 O、okay、K， 就佢唔跟车牌嘅，总之你求其有人肯借俾你咧，佢又唔当唔系犯法，因为佢冇识别噶嘛。你系会员卡，你就可以有折扣，即系等于你去嗰个零食店度买嘢咧。 系 啊，你冇带啊，你问问前面嗰个借都有八折噶啦，咁样咯。 我想即刻问一个问题咧，嗱。你一定是那个当事人。 但阿钱讲那只就是便宜多一点，就要跟车牌的。 那个当事人一定是想拗多一点优惠，所以就愿意以身试法就去换了车牌。喂，这个真的好惊的。 我真的听到我真的卡到爆炸。 但同时你又这样想，我为了有那个优惠。而唔去犯法噶、 我反而明点解？ 点解？ 你想想其实几难得会被警察会发现到呢一样嘢啊？即系你有边个？ 即系要搏一搏。 唔系，警察都唔会谂到你换咗第二个车牌上位。 即系 入 油， 入油优惠噶。 阿蛇仔明，你点解要咁做？咪入油啊，平啊。 系啊，阿傻强都唔会咁做啦。点知蛇仔明啊？ 嗱，好啦，咁究竟佢中间个古仔咧，推翻啲 puzzle 砌翻好系点样嘅咧？就话说咧，佢而家初步怀疑个古仔系咁样嘅。佢就话咧，嗰个蛇仔明咧，佢本身真系有架车嘅，就 系 丰收 A B C 一二三啦。 OK。 咁但系咧，佢就嗰个行车证过咗期，就好似小弟。一个月之前嗰个处境一样，佢唔知 出街啦， 揸唔到出街噶嘛，咁可能因为佢运输处咩原因到啦，佢过咗期，咁、但系佢又唔似我咁忍得手，我真系坐足一个月巴士咧，我琴日几叻啊，我可以换到嗰个八达通嘅补贴优惠添啊， 交通补贴 系啊，我琴日嘟到咧攞到唔知十几蚊翻嚟啊， 恭喜恭喜， 好啦，咁佢又忍唔到手，咁咧呢一位事主咧，佢就话唔得，我一定要揸车。咁咧佢本来系点咧？佢就问咗佢个 friend， 就借咗一架咧合规格嘅私家车嚟揸嘅。 系， 根本就冇问题噶、 啊。 你咪 问 题啊，你咪借人哋架车揸咯，咁 OK 噶。 因为唔系嗰个车司机嘅车牌系过期， 冇所谓啊，系 啊， 行车证啫嘛。咁但系好衰唔衰咧？就系、是、佢借咗人哋嗰架车， 系， 咁佢都要入油噶。 佢又想入翻 自己张油卡嘅优惠， 佢又唔想益人 啦，又或者咧，佢自己嗰张油卡系抵啲噶嘛？阿田话斋噶嘛？可能八字同九字嘅分别啦。于是乎佢就话：喂，唔得、啊，我就要入翻自己油卡、啊。咁、那个 friend 就话：喂，咁我冇计噶，我冇你嗰张油卡，系唔惊唔惊？我就将我自己过咗行车证嘅嗰个车牌套落去个 friend 嘅私家车个车身度，咁然后咧。 可以平到几多钱啊？ 我真系嗱，阿田可以平几多啫？ 真系平，真系唔系。 你咪一百几十？ 但我未话咯，佢就本住个心态， 佢平一百几十。 会有人咁样觉得我会换个假嘅车牌去入油攞优惠啩？佢唔会有人 check 我。 嗱， 佢就觉得冇事咯。 唔系啊，其实佢系唔知道一样嘢，佢唔知道有车牌识别系统。你记唔记得成个古仔啊？点 车轮车牌识别系统？ 车辆系车辆嘅车牌识别系统，点解咧？如果我哋平时咧，我哋用翻平时嗰个逻辑咧，就系、是、喂，人哋点样会知道你嗰个牌咧，究竟系咪过期咧？就系、是、你要遇到 roadblock， 你要有所谓遇到伯乐啦，咁然后咧佢先至会截停你嘅车啦。仲要系咧，有好多人都会心存侥幸咧，就系话。咁可能佢要睇下我有冇譬如超速，佢先会截停我啦。又或者佢会唔会见到我想 check 饮醉酒啊、酒驾嗰啲，佢先会捉拦住我嘛。如果唔系正常咧，就唔会俾人捉嘅。系、啦，咁但系而家有车牌嗰个识别系统咧，佢系无差别，只要架车咧。嘅警车喺你附近出现咧， 系 佢嗰个sensor 咧，佢就会咧检测到，譬如话你呢个车牌，佢会即刻咧输入翻佢个电脑咧， okay, 究竟呢个车牌嘅行车证系咪仲有效？ 哇，真系好犀利喎！呢个系统 之前已经卖过新闻咧，起码有几年前噶啦、 其实我想问咧，佢有呢、 即系冇得搏噶啦，已经系。 其实所有犯法嘅嘢都唔好搏啦。但我冇谂过咧，佢会特别做一个车牌识别系统咧，就睇下你个车牌，跟住就从而去 check 下嗰个人啊，佢有冇过咗期啊，各样嘢。乜原来要咁多人咁样做？ 唔系，因为咧佢可以一次过 check 好多嘢噶，譬如话你嗰个车牌 刹车啊， 系咪报失车啊？是不是仍然是合法的登记啊，他会不会有些什么扣晒分啊，很多这些东西。 很高科技啊，我觉得。 是啊。 真的科技高啊，你知道很多时候看电视剧啊电影都是呢，很多时候犯案人都是拿车来去做东西。 没错没错。 所以呢很多时 候。是他们真的用做东西这个 term 的。做东西。 石长明跟我找架干净的车来。 是不是又要入油啊 但是真的没想过这个。相信是男士啊！ 佢冇特別寫一個司機啦，有個姓名咁樣係。 一百幾十可以去到咁盡勞師動眾咁樣轉車。 係啊，我真係未見過，你連阿田都唔會做呢件事啦。 阿田唔會做犯法嘅事噶嘛， 唔係 咯。但我想問一下，佢今次犯咗邊一條法例咧？嗱，即 係 呢一個， 佢好大罪， 即 係 唔係嚴重嘅咧？即係如果你諗下， 嚴重㗎， 為咗個一百幾十蚊， 嚴重啊！真係 以為冇人會知，點知而家俾人哋拉咗之餘。仲要俾我哋笑，咁你谂下几丑啦嗰件事。 我哋真系好轻松地笑啊，但系我谂佢呢个罪都几严重吓，因为你即系改咗嗰个车牌啊嘛，叫做。 我谂最低限度咧就系你使用一个咧即系已经过咗期嘅车牌啦，因为佢过咗行车证啊嘛。咁呢个第一啦。 过咗行车证系佢嘅车，佢冇喐到嘅。 但佢攞咗车牌出嚟啊嘛。佢个车牌本身已经系，佢攞车牌啊嘛，佢而家跟牌，唔系跟你嗰、那个，唔系跟你嗰个底盘型号啊嘛，唔系跟嗰个嘢。佢系话车牌同行车证已经第一就过咗期，然后第二咧应该就系话咧，喂，你嗰个车牌同个行车证唔相符。 啱啊， 系啦， 佢累埋佢朋友啊。 系啊，冇错，佢话咧而家咧涉嫌就系诈骗啦，行使虚假文书啦，因为你嘅车牌同行车证唔相符啊嘛。 其实佢犯嘅所有都好似唔系交通嘅条例咁样， 系啊，好傻咗。其实咧，你知唔知我哋如果再退一万步讲咧，如果佢揸翻佢自己原底嗰架，譬如话嗰架车就 系 A B C 123，车牌同行车证都系相符嘅，佢咁样揸出街，佢俾警察捉咧，嗱都系犯法噶啦。但系咧，我听讲咧都系罚钱就算数嘅。 你话你只系因为冇 你行车证过期 啫 嘛，冇错啦。你而家唔系行唔系诈骗同埋行使虚假文书咧，喂嗰啲。我唔係法律專家啦，可能要 check 翻資料咧，就唔係罰錢咁簡單噶咯。你如果你淨係咧揸住個無牌車出街咧，最多俾人捉到咧就罰錢啦。唔係話咧你應該咁做， 唔鼓吹 嚇。即係話佢咧係一錯再錯十幾樣嘅。 但我估佢就算 我唔明佢點解會咁諗真係。 佢一錯再錯，我諗佢冇諗過原來會係咁大罪，亦都冇諗過好小事啫，冇人會知噶嘛。係 啊， 佢會咁諗， 冇諗過咁啊，係啦，冇諗過。 因小失大啊！ 你想下，其實我哋平時點會即係嗱你自己，你會無端端拆自己一個車牌換個車牌？ 我話你， 好少人會咁做。 係啊，真係唔會咁做。我上次啊，就係呢一個月冇揸車嘅時候咧，同啲 friend 度講開咧，就話我而家冇啊，咪搭巴士轉地鐵咯。係 咯 係 咯。 我真係有個 friend 咧，佢係真心嘅，佢唔係想善我。佢話其實唔驚嘅喎，佢真係咁講。佢話其實唔驚嘅喎，你照揸。你唔好遇到 roadblock， 你唔好泊喺街，唔好俾人查抄个非法泊车咧，就唔会有人捉你噶啦。哇！你知唔知我第一时间同佢讲话唔驳得噶，我话真系有车牌识别系统，而佢啊，佢都揸咗咁多年车咧。佢系未听过， 我都冇。 佢同我讲，佢 咁多年人都冇听 過。但你唔揸车就即系情有可原。但我嗰个朋友，佢揸咗十几年车咧，佢竟然话未听过。佢话吓唔系嘛？有呢家嘢嘅咩？咁高科技？ 唔系呢个识别系统我知道嘅，但 系 咁样function法咧系 真系咁function噶嘛？所以我同佢话唔好搏，我话千祈唔好搏，我真系死得噶。我话你咁样中我招， 做得好啊！真系咧， 哇！如果唔系咧，就下次见报嗰个就系我啦。而个原因就系因为想节省呢一个交通。费用咯， 咁我估咧呢一单新闻咧，即系虽然我哋听到都会吓，唔系咁多人 啊， 咁细啊呢 个， 但系都真系做咗个反面教材，话俾大家知，即系有阵时你唔好以为咧自己啊暗地里犯咗少少交通嘅规矩，但其实可能已经唔系交通嘅规矩，你犯紧嘅法例咧系去到行骗咁严重咯。 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内行够不服，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内恨够不枯，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即使要蒙在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 佢系冧到爆嘅姜 B 啊！ 系啊， 蒙着嘴说爱你， 可以同佢补咗一声生日快乐啦。 系咪几时生日啊？ 系啊，啱啱生完啦。 我啱啱生日啊， 系啊， 系咯， 系咯。 我而家系咪有错啊？ 冇啊，冇啊，冇啊！但系好多可能姜太会嬲你啫嘛。 喂，同姜太讲嗰啲姜太先至都唔知几开心。 嗰啲叫姜糖啊！ 但有啲可能再进一步系姜太嚟噶嘛？ 我嗰日见到喺电台门口阿田丽喺度追住阿， 系啊。 我讲笑咋， 哦咁样啫，冇冇冇冇冇，唔系，所以我哋奉劝各位咧，优惠嗰啲嘢咧，就千祈唔好因小失大啊。不过如果你真系有啲好劲嘅游卡优惠咧，你不妨喺面书话俾我哋听咧。唔系，我真系想开下眼界，平到点先得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如果立法会内会选出正副主席，政府将会按议事规则同内会主席磋商 國歌條例草案以及2019商標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讀的安排。政府希望內會首先處理，在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之後，可以隨即恢復這兩條草案的二讀程序。林鄭月娥又說，她認為議員對法案有不同意見，應該在立法會審議的時候討論，而不是阻礙法案審議。至於提交其他法案的計劃，她說目前距離立法會休會只有大約兩個月，要完成審議複雜的法案相當困難，政府會盡量爭取。地政總署署長陳松青被調職到食物及衛生局，擔任主任衛生特別職務一職。有關調動政府未有向外公布。地政總署近日正係調查警務處助理署長陶輝懷疑違規住喺牌照屋嘅事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表示，政府內部尤其係政務主任調職係好平常嘅事，亦都已經經過一段時間醖釀。陳松青調職同近日發生嘅事件完全無關。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同梁振英擔任總召集人嘅組織香港再出發大聯盟今日成立。大聯盟的共同宣言呼籲堅守一國兩制、重振經濟、守護法治以及重拾團結等。第一個主辦的活動將會在今個星期的週末在全港18區向市民派發1000萬個口罩。大聯盟1545名共同發起人將會到社區派口罩。擔任共同發起人的包括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商人李嘉誠和李兆基、多名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前問責局長劉怡翔、羅志光以及港大法律學者陳宏毅。南韓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全部由境外輸入，本土連續兩日沒有新增病例，亦都是自二月中以來單日新增最少病例的一日，再多兩人死亡。累積確診病例有10804宗，254人死亡，超過9000人康復。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天氣炎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下午初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3742點，升128點，總成交金額379億4000多萬。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阿里巴巴187.9跌1.8，騰訊控股404.2升4.2，美團點評103.6升2.9，友邦保險67.8跌1毫，中國平安77.55跌4.5，FIE南方恆指7.84跌1.3，盈富基金23.9升1.5，匯豐控股38.85升2.5，中國移動60.4升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5，日元106.65，瑞士法郎0.966，加元1.407，人民幣7.064，英磅對美元1.246，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645，新西蘭元對美元0.607。港金現價報15720元，跌3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97.1美元，賣出1699.8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 有快樂。 香港電台， 我們在乎你。 我是葉同學啊，雖然現在這個疫情令到 DSE 延期和中英文考試取消了， 但是即使外界发生什么事都好，你们坚持自己读书的信念，博仗就无悔了。所以加油啊，各位2020 DSE 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 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又返嚟半小时风骚快活人啦，咁直播室继续有呢我同黄耀祖喺度 㗎， 咁喺度按緊脚呢洗緊碗呢就有屋企嘅桂花田。 嗯，係啦。咁头先你讲开油站啦，咁个个都即係希望可以喺油站度呢可以攞到优惠啊。 嗯。 咁嗱，喺大陆咁佢哋都好多嘅车係咪，个个都要入油㗎嘛。咁呢间油公司同嗰间油公司究竟入边间油公司呢，嗱咁内地呢就而家啱啱放宽啦，有五一长嗰个佢长假期啦。喺广西。 係。 有一间油公司。 OK。 佢做大优惠啊。 佢做大优惠。 係。 咁嚟吸引嗰啲人嚟消费。 我知道入石油送山抽。 入油送车。嗱咁都好啲啩係嘛。 唔係呀，入油送车你都驚啊。要养㗎嘛。真係㗎。 吓， 仲要养翻个车，有啲人咧诶， 摆喺度唔喐，或者我攞去卖啫。 你摆喺度唔喐，你都要攞个停车场租 佢。我擘大个口叫佢摆啲油入我个口入架车。 你估你真系摆喺度唔喐就 我宁愿入油送车女郎嗰啲 racing queen。 你想唔想我俾一个车模嗰啲相？ 要啊要啊要啊！边个模啊？我唔要 阿毛嗰个模嚟噶，真系 系 啊，好劲噶，扭动蛇腰，但系你点睇都真系50有多咁样。 如果你系卖5.5吨嗰啲咩货车，你冇理由揾桂花田做车模啊，系咪先？系啊，你继续啦。 咁你觉得点样先嚟吸引？哇，一大扎唔同。 唔系佢买油送车好尽噶， 真系好尽。买车买油送楼咧， okay， 买油送游艇， 买油送老婆。 咁唔冇人要啦， 又冇人要， 真係冇人要啦。 送 女朋友好啲， 我哋唔要成日攞话要送乜送乜嘅。咁总之有啲咩， 我哋向你嗰个方向谂嘅啫。唔系点会吸引到你啊？单新闻 买油唔系送，我有服务 服务， 冇理由净系咁小事。哦，洗车还洗车，着成点样先系重点？ 都系 即系咁样，系 啊。哎呀，咁都中啊！ 好了解桂花田。 我知化身海绵宝宝帮你洗车， 你觉得可以点样海绵宝宝？ 就是唔使攞海绵，但系都有海绵抹车嘅功效。自己谂，耶、yeah, ，一定系咁样。 我就谂多一个画面啫，我冇一只字可以讲得到出街。 唔系，因为只可言喻就系咯，唔系只可想象咯，系咯，冇错。 喂，咁唔系问题系，问题系你有冇试过喺香港见到呢啲？ 梗系冇啦， 咁咪咯， 九年都冇见过啦。 你话 咪咯，广西仲有暴龙哥添， 广西又有杂技团，系咪？陕西都有噶， 会唔会就系入油就送暴龙哥？暴龙哥话你听吓，系咪咁样？ 如果你真系咧，因为佢可能真系实在太过需要咧吸引咧嗰啲人嚟入油啦，咁又系假期啦，咁同埋之前啊混咗咁耐生意淡薄啦，哇、 嗯！ 佢真系出尽八宝噶，喺呢个广西有一间嘅叫做油站咧，哇 ！Vivi 见到一个真系哇，即系大陆最多咩啊？就系人啊嘛，咁靓女都真系可以唔少噶，佢真系揾咗个啦。好靓又高挑身形又有哇，真系我见到嗰张相都觉得系 VV 嘅女郎咧，着晒比基尼嚟揸住啲油枪嚟到嚟 哇，系啊， 哇！ 你而家喺镜头面前，哇，其实同喺屯门嗰啲差唔多啫。 喂，你唔可以咁。 咁样噶，其实都真系有靓身材。 屯门嘅边啲先？屯门好多靓女嘅都，屯门公园嗰啲你觉得系咪？ 系咯，系咯。 嗰啲三 three sisters 嗰啲， 我都冇讲乜嘢，我话好似屯门嗰条公路上面嗰啲车肥啲肥嚟咁样，都系赶住去入边，差唔多啦。 你会觉得佢有啲即系可能摆 pose 个样，可能你觉得有啲。 唔系，同埋佢最紧要都系嗰件红色嗰件衫。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佢揸住个油枪咁靓女啦 ，model 啦，佢系做咩噶？即系做 由佢嚟帮你入油咯。 即 系如果你喺嗰度帮衬入油，就会有个比坚尼女郎帮你支油枪入油。 系啦， 先生系咪要填满佢啊？ 系 啦， 应该唔系，应该唔会咁样讲嘅。先生， 咩啊？ 要不要再加满一点哦？你要什么？ 我要 fill you up。哎呀，入满佢咁样系咪啊？ 啊， 咁我想问有冇令到大 好热啊？ 戴埋口罩先啦，咁样 系咪纯粹咁样啫？ 系啊，系啊，喂，佢真系大排场。 我谂啲对白唔出得街啦。 其实佢只不过先生系咪入满个油缸？ 可能我用桂花田把声啦。喂，有优惠啊，入唔入啊？ 唔系啊，可能阿强把声，先生 系啊，唔系睇埋你讲啦。拳手声系咪都系咁 啊？平时啲阿姨咧都会同你讲，嗱，今日油站咧有啲咩米啊平啊，有咩噶嘛？ 今日我最平啊！ 佢哋。一定有 请解说啦， 我最平易近人啊， 哦，解得好，解得都系啊， 先生。 有一 team 咧，女即系靓女咧，又系啦，喺度推销咧，呢个叫矿泉水啊。 讲清楚啲，佢哋嚟做咩话？ 推销， 推销啫， 系啊，我都系听到推销啊。 系咯，我惊听错咗。 你好少撞聋啊，你平时系直情聋噶嘛？ 唔系，我惊佢听错咗，以为佢推油啊。 哦， 系啊 ，sell 啲乜嘢啊 ？OK， 咁咧佢就话咧，诶一即系班味女，即系总之咧，嗰个 就嚟入油啦。 三点衰，系三点色咁。 三点衰啲嘛？你当我听唔到啊？我所以我成日捉你嗰啲字啊，三点衰都嚟嘅。 诶，咁咧就 乱咗啦！佢谂紧我都可以应征喎，真系唔需要啊，唔需要啊。 唔系啊，咁跟住咧，佢就话离开帮你入油啦。咁一班美女真系喺度同你推销啲产品，因为佢都有超市 推销啊。 啊 你自己根本自己个人就衰，你继续讲下添，唔好理佢。 好乞人憎啊！你 哋做咩啫？我突然间听到我话搵只歌播啫嘛，谂住 佢头先即系搵只歌播， 系啊， 你笑到个口啊就嚟啊穿咗落， 谂到个画面都开心啦，咁多人入油，生意梗系好啦，经济又蓬勃，系咪先？我谂到都开心啊！ 我知你爱国家，唔知你爱到咁嘅，原来有多人入油， 我都开心啊！大家一齐加油啊嘛，系啦。香港再出发，一齐去加油 ，Go！ 我谂起高兴真系。 你制唔制啊？ 制嘅制啦。 你咩？因为好多咧， 我都要入油本身都。 系啊， 你 都唔得，即系出街都要入油。 咩话？ 你又唔识入喎？嗬。 系咯，佢帮我入几好啊。 系啊，因为嗰啲大陆嗰啲系自己 自助入噶嘛。咁 问咧，有冇话咧？系咪因为疫情过后，有啲嘅铺头咧，即系想当系促销做啲生意啊？抑或系其实佢不嬲都有咁样做，就见到哇，喺搵啲可能系三点式嘅女郎去帮佢手入油嘅话咧， 一定系咁 样 啦。佢系因为谷消费嘅，真系。 咁就冇多啲互动噶，可以。 你仲想点啊？ 譬如佢会唔会？ 哎呀，嗰啲油枪咁污糟，等我嚟咁样。 唔系啊，香港啲油站有阵时佢会帮你抹玻璃噶嘛，车头玻璃。佢呢个有噶，会噶。 系啊， 而家冇 啦，系 嘛？其中有一间有噶，佢系佢会问 你 噶。 车真系实在太污糟，阿车都忍唔住受。 唔系啊， 系先生帮你抹抹个玻璃啦。 咁如果呢个系咪可以？ 要埋啲女郎 帮 你入埋车厢，帮你吸尘啊。 哦，佢如果入嚟帮我教一教个 seat belt 或者整一整个座位，我觉得我 系 唔推嘅。 教教你个 air bag 啊，跟住佢。 系啊，我觉得 OK 嘅，真系系咯。 佢话咧，不过因为咧，由于太多咧人咧外假期啊嘛，一家大细，咁、你话点算咧？嗰啲家庭咧，佢嘅话有啲妈妈就话，我哋揞住我仔嘅眼啊，咁讲咯。 冇嘢噶， 揞唔住噶， 你揞住。 有啲天性嚟嘅，如果系嗰啲妈妈你想咁做嘅话咧，放弃咗佢啦。 啊，你咪话喎，你嗰阵时咁样好型啊，俾人投诉噶。 の街で僕らは今も居場所を探して時に別れまた重なる道の先その時までは Do what you like Anytime, anywhere、yeah. Everything is okay but かけがえのない pieces 胸の奥で祈ってる Best wishes 我觉得呢只歌系好啱衬托阿田讲嗰单新闻嘅，因为佢写住 wish on the same sky， 即系希望喺同一天空下。 系， 头先我都好希望嗰单新闻系同一天空下我哋发生。 系咪？即系你都希望有呢、這个咁嘅 一齐许愿，許願就有啲咁嘅入油事件。 即系你老婆就以后都唔俾你入油同埋揸车啦。 唔会啊，冇所谓嘅入油啫嘛。 香港好难会发生呢啲事。 系啊，网上面有人即刻咧就听到话揾桂花田去卖车咧做车模啊嘛，佢即刻帮阿田谂咗个口号。 咩啊？ 睇清楚佢写咩先。 我谂啲。阿允志系唔出得街嘅， 唔系佢个啊，佢卖货车 哦， 系啦，识货之人拣花田，即系佢本来嗰个 slogan， 你知，本来是个牌子嚟噶，系因为成日都系咁样噶，佢嗰个识货之人拣担定嗰个咧，系啦，佢话就识货之人拣花田，哇，劲啊，正啊，又多条出路啦， 祝你好运啊，希望你杀出一条血路啊， 系 ，OK， 好， 呢单新闻咧杀唔出一条血路，但系就会引嚟咗网上面好大嘅讨论。嗱，譬如我自己，我都系屋村长大啊，嗰阵时细个咧，都真系会有一个谂法噶，哇，如果有一日可以住私人楼宇，上私楼嘅话咧，好似真系觉得高档咗，高级咗噶。 系咪当年嗰个对联啊？即系住洋楼， 养番狗， 系 真系有呢个感觉噶嘛？系咪 带住妹妹四围走？ 诶，我唔知道呢句你 啱啱作嘅， 咁、啊、作得唔错。 跟住喺凉亭唞一唞， 望到阿婆喺度呕， 好， 跟住点样咧？ 系啦，有个比坚尼女郎帮你入油，好好嘢，好嘢，系啦， 好，同我哋头先讲到真系完全冇关系嘅， 讲嘅咧一点听唔到风骚就唞一唞， 系啦，有啲咩事咧？嗱，话说就系咁嘅，发生一个一家人嘅遭遇， okay. 香港嘅例子嚟嘅，佢就系话咧有一位男士，佢形容系港男啊，佢咧就抱怨。佢同佢太太咧，終於儲夠錢可以上車買樓啦！ 係、哎、好啊， 好開心啊，係咪？好恭喜，希望可以你改善到呢個生活質素嘅時候，佢阿爸佢阿媽就有個提議喎， 係 佢就話啦， 一齊住。 冇错， 哎呀，好容易估啊！ 我成世人都冇做过，冇住过私楼， 是是 我想享福， 呢 个系理由，要求同佢一齐住。 嗱，我真心觉得咧， 系。 其实是合理 的。嗱、欸、系啦， 我真系男人的角度咧、嗯，我哋啲孝顺仔，我真的会觉得，可以有能力的就真的可以 一齐住， 系 咪？ 我哋就会净买层楼俾阿爸阿妈住，自己都唔住。 前提是如果我有能力的话， 系啦，呢、這个能力是比较大胆的挑战嘅， 系啦系啦， 自己在香港搞得掂自己嗰个住都好叻啦，系咪？ 但系佢有冇话佢嗰层楼几大啊？ 嗱，唔好讲几大，但其实仲有啲后续，因为其实我第一个反应都是咁谂、 okay, 啊，如果爸爸妈妈真的觉得成世冇住过私楼，都养咗个小朋友，养到佢大， 回报都啱啊， 而家可以储够钱可以买楼啦，咁样。啊，有呢个要求都合理啊！咁当然，你知道香港即系就算相见好同住难又好啦，买够个地方够四个人住，其实都困难噶嘛，系咪？ 系啊， 继续睇落去咯，咁、哦、样。因为开头咧，仲要睇到咧呢个港男个仔咧系咁讲嘅，就话啦，唉，出咗身咁多年，我想脱贫啫，点解而家要嚟拉我后脚啊？咁样， 哇，咁衰！ 即系我听到嘅时候，我都觉得 拖后腿系咯， 系啦，咁衰咁样嘅。但系慢慢睇落去咧。 個故事有發展喎、啊，佢就話咧，原來本身呢一位呢個仔咧，佢就話咧，佢好嬲啊，因為佢覺得咧，屋企經濟條件唔好， 嗯， 冇問題嘅， 係。 但係當日嗱，其實我繼續講，我都戴住個頭盔先啦、啊、因為佢當日就咁講，佢就話咧，佢就話点解阿爸阿妈你哋穷？你哋当年仲要生三件啦、 啊哎，而 生咗三嗱，继续听落去，佢话、 哎、 生咗三件，有两件系废青嚟嘅。 系 佢话咧，其实屋企由细到大都冇更加多嘅资源。我读大学学费我自己借嘅、 嗯， 生活费、宿舍费用系我自己半工读搞掂嘅。 O、okay、K， 我出咗嚟读书之后，努力咗咁多年，其实我系想脱贫嘅。但我而家照样俾足家用你啊，亦都觉得啊，佢俾紧嘅家用咧，养埋另外两件废青。我谂个废青嘅意思就即系话，其他 即系游手好闲啊，冇嘢做啦。 我俾钱你，本身就俾家用爸爸妈妈啦，但你就攞嗰啲家用嚟贴你嗰另外嗰两个仔。咁而家我哋唔中想要。我哋两公婆供埋楼俾你享福咩？咁、 嗯、 样嗱，个故事又听多咗一啲啦， 系咯系咯。 我哋嘅谂法有冇唔同咧？ 我哋梗系交俾妈妈先啦， 妈妈你先啦吓。 唉，我觉得真系 乐乐，如果听日同你咁讲，你点算？ 我觉得好伤心嘅，即系会伤心嘅，即系真系我养你，我都有用我嘅时间、心机啊等等嘅嘢去付出噶嘛，系咪先？系可能到而家。即系我都觉得自己就有嗱，虽然嗰边心痛，但系佢又活闹醒咗我哋，点解会有两个即系真系好似佢话斋有个废青喺度？ 系 咁都系又系妈妈可能造成嗰呢件事。 但系佢第一个追你嗰、那个位咧，就系、是、话明明家贫，做咩仲要生三个？ 系啊， 嗱呢个你会唔会觉得好？即系每个人有原因啦、 啊，好隐意嘅，有咩原因都隐意嘅。即系你话阿爸阿妈，你做咩要生三个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其中一个系你啊嘛， 系啊系啊， 即系估唔你出唔到世咁。 冇错冇错，系咯 系 咯。 咁阿爸阿妈都冇得拣，即系喺嗰阵时会话，我嗰个我生个出嚟，鬼唔知做咩师啊，咩奖啊，嗰啲咁样好咩？ 但呢个咧都 出嚟，我唔知佢系你系点噶嘛。 其实咧都几典型嘅，因为咧好多时候你都会睇到有一啲僆仔咧，可能佢都会话、喂，我冇话要出世噶， 系， 即 系你听呢句。以前啲人咧，系啦，以前啲人你会觉得匪夷所思，喂，冇理由噶，你出世点会你会嫌咧？就系话，你做咩要生我出嚟？但系唔系，而家啲人真系有咁嘅谂法咧，就系话，你出到嚟又譬如话又俾你闹啦，又惹社会受气啦，可能又要好多唔同嘅不幸嘅嘢摆喺自己身上咧。佢第一个反应咧，佢唔好话佢觉得自己够唔够努力，佢可能。其中一个源头咧，就会话你唔生我出嚟，咪唔使搞成咁咯。 系啊， 系啊，你做咩咁做先？ 即系可能都翻翻转头推翻晒，系你令到我咁样噶啦、 嗯。你又唔可以话佢系一味推卸责任、啊，因为如果。真係好似當年阿肥 Ken 嗰套電影《何必有我》啊！你做乜何必有我呢？即係如果嗱生我出嚟，你又照顧唔到我，你又唔可以保證我又即係健康啊乜嘢？佢講到話係自己自食其力噶嘛，天生天養噶嘛， 即係自己嘅大學啊，自己揾錢翻嚟讀嘅咁、 啊啊、 樣。即係我估，即係嗱，一家唔知一家事啦。 冇錯， 佢嗰個背景應該同阿田。嗰種佢嘅 happy family 嗰種應該有啲唔同嘅、 啊， 所以如果唔係都幾難會講到句口就係點解你要生三個啊呢一類型嘅， 同埋點解要我貼錢嚟養埋你嗰兩個廢青啊嘛？ 係 啦，即係佢當然就講緊另外嗰兩個啦， 兩個仔啦， 係啊， 嗱，但係兄弟啊講緊係， 但你會唔會代入到父母嘅心態咧？因為你嗰兩個大啲啊嘛，你會唔會代入到個心態就係你幾時會開口咧？可能就話啊，啊咪應該咁講，你幾時覺得咧？你係會令到個細路咧？照顾你是一个负担，即当他要求一起住的时候他没有想过原来是造成负担，但他的儿子就说喂我要同你一起住，你系拖我后腿，你有冇谂过？ 你所以 你会对仔女 系啦，我已经好细个同佢哋讲啦，我话嗱即系咁，我唔理你，你都唔好理我，大家。即系我唔好话累，我唔系讲累嘅。 就算我都讲个累字都冇问题。 系啦，你点理解个累字 咧 ？Suppose 一个爸爸妈妈养一个小朋友，当然系你生佢出嚟嘅，但系嗰个责任唔系养到佢八十岁噶嘛，系咪？即系应该系个小朋友识得自己。 父母焗住就要养到八十岁噶， 有啲咁惨啊！ 唔系焗住系养住个仔啊！ 睇住佢十八十岁啫，我唔 系我话养到个仔，佢都八十岁，我都仲要养紧佢啊！ 心态上会咯。 心态上嗱，心态上同行动上系、 啊，当然啦，当然啦，系啊， 因为佢而家你担心系讲紧行动上啊嘛， 唔系，但系佢而家调转就系个仔话我唔想喺我喺你八十岁嘅时候养翻你啊嘛，系咪先？佢话要同我老豆老母一齐住啊嘛。 唔係呢個八十歲，呢個係我舉嘅例子。 唔係我知道，我知係啊，即係個仔咧，唔係父母咧，其實真係會有個心態咧，就係、是、就算個仔啊已經八十歲啊，如果佢有需要咧，父母都會覺得我要資助佢嘅。 我梗係明啦，但係我媽而家都仲叫我冇俾咁多家用啦、啊，你都唔掂㗎啦，即係覺得我係唔掂嘅。 但 係 調轉，因為呢個 case 裏邊咧，就係個仔咧，可能已經話喂大佬唔係嘛，我唔係八十歲，但我而家已經咁嘅年紀，我仲要養翻你啊？ 唔係啊，係咪咁？ 唔係佢又未，佢話唔介意俾家用㗎，但 系 唔想一齐住啫，咁有两件事佢唔怪于样，但我觉得咧有啲延伸咗出嚟嘅讨论几好笑，因为成日都话睇 comment 啊嘛，佢个 comment 咧嗱，其实有人咧就赞成嘅，有人就反对嘅，但两边嘅意见咧，我都觉得咧， 即系赞成边个啊？ 啊个仔嘅谂法系啦，但系我觉得咧嗰啲真系好香港人先至会谂到， 例如咧， 例如吓。咁咪不如試下交換嚟做啦，交換嚟住啊！嗱，你哋就住翻間公屋，租咗嗰層樓，你買咗嗰層樓俾阿爸阿媽住，咁咪大家都滿足到咯，係咪？ 呢個係一個解決方法， 係咪？嗱，呢個其中一個。嗱，另外有啲人就會咁諗嘅喎，而家香港嘅正常係乜嘢咧？係父母幫仔女㗎，仔女咁樣先至可以有能力過得更加好啊嘛。即係有陣時而家嗰個心態調轉咗，有陣時我哋長大嗰個年代就係話啊，我哋點樣去供養父母啊？ 回報。 但而家就係、是，唉，點解個父母冇幫啲仔女啊做好？做个准备安排咁样嘅咧，有啲咧就会话太蠢啦，全家都太蠢啦。你难得有间公屋，你谂住放弃，做咩搬去私楼住啊？公屋正喎，梗系要住公屋啦，咁样系咪？即系我觉得呢三个其中三个咧嘅论点，我都会觉得啊，呢啲真系香港人，我哋咁独特嘅一个住屋嘅环境咧，嗰个情况，大家先至会咁谂。 唔系，系因为我哋呢个问题住嘅问题系就太过到今天咧都未能够安居啦，所以先衍生到咁嘅啫。 同埋有时代背景咯，如果你喺早十零廿年咧，阿爸阿妈嘅谂法系啱嘅，想住私楼，系我哋呢十年咧，大家放弃咗，因为私楼越嚟越细啊嘛，咁你先至会突然间。你唔系贵都唔紧要啊，越嚟越细啊，所以你先至会衍生咧，就话喂唔系，其实住公屋先就系王者，所以有公屋先就 系 做得好咁样。系 啊，几多人排队，咪点会排五年几六年啊？ 系啊， 就为咗要上公屋噶。我觉得当中咧有一个嘅即系当然我哋都唔系要唔希望呢个当事人佢哋成家人系即系唔开心嘅。 系， 我觉得有个提议几好喎。 点啊？ 不如咁啦，其实即佢覺得你又唔係完全想個阿爸阿媽唔開心嘅，佢話同佢哋坦白咁講咯，佢話俾啲錢，你試下俾啲錢，不如俾爸爸媽媽裝修下間公屋，令到佢哋住得舒服啲。咁啊，佢哋有個自己住得舒服嘅地方，你亦都有你嘅發展，有你可能你嘅私樓你去住啦。其實咁樣係咪可以減輕到一啲嘅摩擦啊？各樣嘢咧，其實都未嘗不可噶。 但如果咧個父母佢想住私樓嘅心態咧，係我想住一個咧。属于我嘅单位， 系 即系嗱个仔嘅单位，佢可能都当系我哋自己嘅单位，咁、你就好难搞。由于呢个公屋咧，你始终都系会交翻俾政府，唔系我噶嘛。咁如果佢就话，阿仔阿爸几十岁都冇一个自己嘅物业啊，成、世人都未试过住喺呢啲地方啊。 咁使唔使写阿爸个名啊？ 咁又唔使， 即系你嘅物业喎、 啊。你俾我感受一下究竟人哋话住私楼系点嘅味道啊嘛。 如果阿爸一齐帮手供。又如何啊？ 唔知有冇能力供啦，咁就因为 咪将啲家用褪翻出嚟得唔得啊？可以啊， 知啊，即系其实所有嘢都系有选择嘅。咁啊，暂时睇到咧，即系如果唔系嗰个仔咧，都唔会摆上网啊。咁多讨论啦，我估都应该拗晒头噶啦。咁话起码我哋话俾佢知，其实都仲有唔同嘅 option 嘅。 同埋可能个父母话咧，我肯同你一齐住，咁你报税嘅时候咪可以填翻我个名咯，系咪？与父母同住，咁你又可以扣翻啲税供养父母，系咪？啊，不过你俾家人都可以算系嘅。但系呢个真系住屋嘅悲歌。不过希望唔好咧，你到时大个。个时候就同阿爸阿妈讲，做咩要养我出嚟啊？ 做 咩要生我真 系啊？冇啊！ 系啊，咁啊，希望呢个时候食 lunch 嘅开心啲啦。听日再见， 拜拜。